时，热带风暴艾莎再次增强为飓风，将会在佛罗里达州北部墨西哥湾沿岸登陆。受到风暴吹袭影响，搜索工作一度暂停。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十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2度、东经11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该热带低气压已经开始远离香港，并且即将在海南岛登陆。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一段时间。当该热带低气压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珠江口一带仍然间中有骤雨、雷暴和狂风。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2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39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9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5蚊，跌14蚊；港交所485.6，升19.6；美团285.2，跌4.6。新上市嘅潮聚眼科系报13.34，盈富基金28.4，跌1.6；阿里巴巴206.2，跌3.2；药明生物133.7，升7.3。吉利汽车23.3，跌9.5；京东健康105蚊，升8毫；比亚迪股份222蚊，跌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24，瑞士法郎8.41，澳元5.821，加元6.231，新西兰元5.452，欧元9.186。每百日元兑港元7.0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399点，跌243点。港金现价报16,70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25美元，卖出1,80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和宜合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梨木道嘅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昌荣路噶，咁所以影响到而家昌荣路咧，右转翻去和宜合道咧就挤塞，咁龙尾都好长啊，排翻去葵涌道啦，近住葵芳阁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梨木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昌荣路，咁影响到咧，而家右转翻去和宜合道啊，昌荣路右转翻去和宜合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葵芳阁对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快线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段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宏照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观塘码头。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喺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联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四十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奥运7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星期三早上十点十二分，我系靓仔张啊吓。 喂，我系周三瑞， 仲有你啊， 听住咯，我系小鼠强， 唔系、啊，你个名字改错，你叫鬼鼠强，你唔系小鼠， 小鬼鼠强， 小鬼鼠强， 鬼鼠强， 冇错，系啦， 小鼠嘅日子啊吓，咁廿四节气里面咧，大家都知道啦，今日咧又唔系话特别热，又唔系话即系有啲咩嘢，不过即系其实想话俾自己即系听嘅话就系、是，基本上由今日开始嘅话，基本上咧我哋系要小心啲自己嘅身体， 冇错， 因为咧天气亦都系会越嚟越热啦、以及咧就会比较。又湿啦，一阵间咧会有啲分享嘅，同大家讲下就系小鼠点样去 take care 自己个 body 啊， 湿湿热热啦吓，好似阿鬼鼠强一样吓。 煲啖汤你哋饮下先， 正啊正啊吓，三十度气温啊，提醒你仍然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挂，相对湿度80%。喺呢个时间听完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o FM 94.8至96.9啊。大致多云间都有骤雨同埋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有呢个歌曲啊，非常非常夏日。 冬香火山灼烤，叫人相当 听日就要减少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星影同埋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酷热嘅。听日就系风骚快活人。上下日啊，阿马小强，你细个系咪成日唱呢只歌噶？ 我细 唔系你咁细个咪敖阿姨啊，成日敖阿姨阿敖阿姨嘢，阿姨买嘢俾我，敖阿姨啊，喺度敖阿姨啊， 敖阿姨啊，系咪啊？你有冇啊？ 有 阿姨啊？你有冇敖佢啊？ 敖阿姨啊，你 定系你敖阿姨要佢敖第二啲嘢？但系敖我嘅咪跌出嚟啊？即系啲钱啊， 阿姨啊， 冇错，唔系呢样咩啊？敖阿姨啊嘛， 系啊，仲有我 边个啊？小鼠咁啊，最好啦！小鼠咧又话鬼鼠强喺度咧陪我哋一齐度过二十四节气啊吓！ 你会理呢啲嘢噶？譬如 我 哋咪大鼠啊，小鼠啊， 我就唔系好理嘅。你 最最关注就系冬至噶啦呢个。 哦，因为要翻去食饭啊嘛。 系啊， 系啊， 系啊， 咁又啱喎。 系啊， 冬至大过年啊。 冇错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其实咧就系立春。 嗯， 因为永远系啊立春，睇下系年头、年尾定今年孟年又乜乜乜乜。 你有冇试过去搞啲咩立春嘅嘢？ 冇啊！我 有 同啊， 立雞蛋啊嘛， 冇錯，企喺度啊嘛， 係啊，我試過，我試過，我試過，我試過， 得唔得啊？得唔得？ 唔得噶係， 但係人哋有辦法噶喎。 咪有 人得 喎、 啊？好似话将佢个底整平咪得咯，即系轻轻，唔、 哦、 知咪放咗个蛋黄啊？ 唔系，咁你咁你咪矛咯，人哋系真系咁样立喺度嘛。 啊、 我有个同学，佢每年立春都要摆个鸡蛋喺度影张相，我。嚟緊個立春，我 咁有冇咩特別辦法或者秘訣可以 立 佢個春 啊？係啊，你自己企喺度，跟住側邊 日日立噶咯， 啲啲也是立春，比我生日更加重要。 係 啊，咁你咪自己企喺度之後，跟住咧整兩條蟲喺側邊。 係啊， 春咁你可以企喺度咯。 一条系懒虫，另外一条系未谂到， 系你知嘅， 未谂到啊， 有好多嘅。 冇啊，数到噶咋。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吓，其实呢一排咧，嗰个小暑嘅感觉咧，已经好浓烈嘅。唔知你有冇试过咧？呢排嗱，虽然话落雨啦，但系咧，我哋做完节目一点零钟咧，呢两日都系嘅，即系好晒晒到咧，即系话你要感觉街上面行咧，系有啲好似就嚟晕，系好入咗焗炉咁，同埋你觉得个口罩里边咧系咁喺度流汗，系咁样流汗吓。我今日先见到咧，马路侧边咧，我停一架车啦，等过红绿灯啦，咁样见到嗰啲地盘工人啊，嗰、那个哥哥咧，佢已经上身赤裸啦，因为好热。嗰、那个系一个肥叔叔嚟嘅吓，咁啊推咗个泥头车啊，但系我见到佢咧将嗰个口罩咧拉咗落嚟，即系遮住个，净系去到下巴。但我系明嘅，因为嗰阵时个天气咧、 啊， 你会 feel 到，如果再即系真系要戴晒咧，我谂佢真系会好辛苦，系 啊， 辛 苦 噶。所以咧喺日头底下咧，我谂呢几日做嘢嘅朋友们会特别辛苦， 尤其是系从事户外工作嘅朋友吓，记住要好好地咧，多啲要补充自己嘅水分啦， 冇错， 以及要遮阴啦、嗯、等等，系咪？呢啲系咪职安里面都要同大家？ 系啊，我记得啊，我上个礼拜职安剧啊，唔好饮咖啡啊，佢话 你唔好当嗰啲系饮，即系你唔好当嗰啲系消暑饮品啊。 因为佢个剧讲咗两次啊。 喂，但系阿鬼书强，其实无论系唔系呢个小暑都好啦。其实咖啡、奶茶，即系呢啲叫做process 过嘅，都唔应该当水饮。 系啊，利尿啊， 我哋有讲过嘅。咁所以其实咧都有个小 tips 嘅。咁如果话就系小暑啦，又或者大家会觉得系从事一啲户外工作啦，经常会好流汗嘅，流好多汗嘅、嗯、朋友嘅话咧，其实可以基本上可以留意一下，饮一啲嘅就系淡盐水。 嗯， 淡盐水， 淡嘅盐水好、嗯、少嘅啫，不可能你饮一杯水嘅话，咁啊就整几粒咁样。系啦，咁啊就防止你自己嘅身体嘅。话咧就系流汗同埋咧就系一啲嘅矿物质嘅流失、 嗯， 所以你话除咗可以饮呢个淡盐水之外嘅话咧，仲可以饮嗰只好康系。 啊、嗯，我知道。 系啦，嗰只都得，除咗补充水分之外， 咁犀利嘅，佢讲咗又好似冇讲，但你又明咁。 我梗系明 啦、啊，你唔知咩？ 我梗系知啦， 蓝色嗰只啊，个运动。 我啲广告先好睇啊。 系啊，全部都啲妹妹。 系啊， 啲、啊、妹妹着住啲校服跑嚟跑去。 次次有一个镜头咧，佢好短嗰条裙仔吹起咗。 系啊，但咩都睇唔到啊嘛。 我想摆把风扇喺 度。又或者佢就系踎低咁样睇。 阿鬼书强叔，你嘅盐分。太多，你可以唔好饮咁多盐水吓。 哎呀，你唔好再斟俾盐水俾我啦。 好啊，如果唔要盐水嘅话，可以整啲汤水咧。 哎、正啊！ 鼓掌！ 你知唔知我细个嘅时候咧，一到夏天我好记得嘅，阿、嗯、妈一定煲嗰啲叫西洋菜汤俾我饮啊。 咦、欸，你有冇搞错啊？ 西洋菜你有冇搞错咗啊？ 我搞错咗。 冬天 嘅 喎， 系啊，咁可能就系青红萝卜。我试第一样嘢。 哦、嗯、，OK。 唔系、 啊， 我 阿妈 就 煲啲咩啊？ 冬瓜汤。 嗯。 连埋皮、嗯、加块荷叶落去， 对，加埋嗰啲薏米， 系啊， 系咪啊？利尿啊嘛， 冇错啦。佢、 啊、 有时咧加只鸭落去， 加只鸭落去， 真系啊，好好饮噶，老鸭啊，就 系啊。这个咩冬瓜煲 啊？系啊，好好饮噶。 唔系噶，我哋屋企好少用呢啲家禽嚟煲，即系比如鸡汤啊、鸭汤啊呢啲都系比较少嘅。 猪肉啊， 猪肉。因为如果你要留意客家人系好中意用猪肉嘅， 系、哦、啊，猪肉汤先一流。 哦，猪肉汤，嗰阵时候仲要系唔怕肥咧，系一定系用半肥瘦猪肉。 嗯， 咁跟住你就会发觉咧，佢嗰啲汤系特别滑嘅。咁啊，拎日咧一饮嘅时候咧，你就要见到前面嘅喺上面嗰度 有阵油， 佢有啲油撇咗喺度。 正，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系而家唔敢啦。 嗯， 吓，以前系会食埋嘅，食埋汤渣。 你哋屋企有冇啲叫撇油壶啊？ 冇 哦，你唔用撇油壶嘅， 唔用撇油壶， 攞羹咪得， 系啦，冇错， 撇咩油 噶？你斟落去，跟住个壶一斟出嚟，已经系隔晒啲油 嘅，咁又唔使隔晒，好似你咁样干蒸蒸就唔好啦。 喂，我啲唔系叫干蒸蒸，我啲叫健康噶。 我觉得叫半肥瘦就最好啦，啱唔啱啊？ 梗系啦， 咁你又全肥， 系啊，中为肥，你唔好笑我。 全肥啊，唔系好掂嘅。 系 好啦，咁其实你又讲开咧，夏日消暑嘅个嘅一啲汤水嘅话咧。可以喺呢度介紹一下。 好啊！ 頭先你講咗就啱噶啦，而家咧就最當做嘅嘢咧，應該就係最啱係温煲湯，同埋食多啲咁嘅嘢，所以叫做不時不食啊嘛。 嗯、 即係而家最當做嘅嘢，你食嘅話就最啱噶啦。好啦，咁啊頭先你講啱咗喎，就要冬瓜。 冬瓜湯 其實冬瓜最好咧，就用薏米煲一個叫做豬骨湯。系、 嗯、 啦，好简单嘅啫，就系呢几样嘢，冬瓜啦、薏米啦、猪骨搞掂， 抌晒落去。 系啦，咁其实如果你要买嘅话咧，大约系猪骨咧就一斤， 冬瓜一斤，即系一比一啦。咁至于你嘅薏米嘅话咧，大约系廿克，同埋红豆系廿克。其实咧，基本上芦根啊， 住啦。 如果当你真系唔知道系啲咩嘅时候嘅话咧，你咪揦一扎、嗯，我就一定系咁样嘅，揦一扎，跟住浸一浸佢个手，揦一扎之后，跟住咧掟埋落去一齐煲。煲完之后嘅话咧，你就将佢用少少盐去调味啦，咁、就已经 OK 噶啦。作用咧就系可以清热啦、去湿啦、排毒啦，同埋咧就系益气生津同埋止渴嘅。我觉得呢个好啱， 正呢、這个正、啊。 因为而家有好多时候我哋会发觉就系我哋嘅水分流失得太多，或者系点样，你好似饮极水，你都觉得好似成日都好渴咁， 系啊， 可以尝试下饮呢一个啦，就系呢个冬瓜薏米猪骨头汤嘅、 老师啊，除咗冬瓜之外咧，我听合掌瓜都好嘅， 合掌瓜都 OK 嘅， 合掌瓜都 OK 嘅， 系啊。 老师中唔中意合掌瓜？ 乜瓜乜瓜呢一排都好正咯， 老黄瓜嗰啲都好正， 冇错，老黄瓜合掌瓜。 阿李医师 点样？就因为咦？ 起物，我知你十位起物啦。 恭喜恭喜， 肚我知你起， 睇你有身嘢。 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咧我哋成日长期身处喺冷气嘅地方，好湿噶。 嗯， 有咩去湿嘅汤咧？ 闩咗个冷气第一样嘢删咗个冷气， 其实都系嘅。有一样嘢，基本上我哋都知道系唔好噶啦。两样嘢嘅啫，就系喺个冷气嘅地方实在太耐嘅话，你就会好多啲湿就会入咗喺你嘅身体度啦。另外仲有嘅咧，就系我哋会饮呢啲冻嘅嘢，因为你热啊嘛，所以你成日饮啲冻嘅嘢嘅话，亦都系唔好嘅，亦都系将嗰啲湿气啊，又或者系呢啲汗有啲 trap 晒喺里面嘅。我就唔会建议你去饮汤，不如如果你系咁样嘅话咧，攞一个刮痧同拔罐，点睇？系咪好好？ 正啊、 问下郑秀文啦、 啊，正，但系咧， 佢最近就上传咗有一张相，真系吓亲人嘅， 全部都系原因， 系啊，系全个身咯、啊。 我又唔想我平时去落旺角着件紧身背心嘅时候咧，好、多背脊 吓亲啲大妈， 点搞啊？有刮痧。 刮痧同埋就係拔罐咯、我覺得係真係好好 嘅。呢兩樣嘢真係靚。 你有冇發覺過？你有冇試過？ 我試過啊。 係成個人鬆曬㗎。 係啊。 輕曬㗎。 雖然會痛幾日。 係。 但係值得嘅。 我都覺得係嘅。 不過真係要有個拿手正宗刮痧喎、 因為咧適當嘅師傅係啦，唔好、自己求其揾個乜乜咧，自己叫個老婆幫你捽。 同埋都唔好咯，即係如果真係唔係咁正宗嗰啲、因為都試過出過事㗎嚇。係 啊， 小 心啲、 啊， 小心啲嚇。 係啦，除咗頭先嗰個湯水之外嘅話咧，咪仲可以有另外一個湯水可以介紹俾大家嘅，就係一個叫做羅漢果菜乾豬骨湯。 正正， 係咪都正啊？呢一個咁其實都係嘅。永遠呢啲咁嘅中式嘅湯水咧，就係佢總之講乜嘢你就擺落去，你就冇事噶啦。包括嘅就係有豬骨咧，就係一斤白菜乾50克，羅漢果一個，甘筍兩條，仲有就係擺少少杏仁落去啦。 哇， 係吊一吊味， 北杏 係啦。咁再加埋咧就係蜜棗兩粒，少少鹽。咁總之就係大火滾咗佢之後，咁咧就擺落去。咁總之跟住咧，你之後就擺少少鹽去調一調味。作用咧就係可以養陰潤肺、化咳化痰。 阿醫師啊，除咗呢個即係菜乾咧，我咪抌埋新鮮嘅白菜啦。即係兩樣都有， 唔建議嘅，因為其實有時。系啦，你会发觉就系有时候有啲嘢佢晒干咗，又或者佢制咗，同佢自己原先嘅嗰样嘢嘅话 系 有唔同嘅一啲功效嘅。 正啊！ 好 嚟饮汤，饮汤， 好嚟饮汤，小暑愉快。一路计表水平仍然挂31度气温，相对湿度78%。无论身处何地，都系听完呢个 Radio 2啊。听时间就1:00啊。 懒得管我烂心穿了有好过。冻食西瓜，美的温暖总比我食多个。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家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 林子祥呢首《红日我爱你》啊，10:29。 想咧就讲翻嘅就话，头先咧就讲紧我哋要煲嘅嗰叫冬瓜薏米猪骨汤咧，即刻俾人闹，唔系红豆啊傻佬，系赤小豆啊！ 落错嘢闹翻上嚟。 多谢你 ，I love you， 你有听住我哋节目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提出修例落实㓥房租务管制，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现时提出嘅建议已经相对平衡，大家应该可以勉强接受，希望条例可以顺利推出。他承認未必十全十美，並且需要梳理，當局之後會再跟進。修例建議訂立2年租約，期間不得加租，租客有權續租2年，續租租金加幅上限是15%。陳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強調，數字是每2年計的加幅，是參考差估處過去的租金指數而作出的平衡考慮，包括要平衡業主的私有產權和租客利益。他又提到，建議之中包括水電費等任何公共費用，業主向租戶收取的費用總數不可高於業主付出的費用，否則是違法，以杜絕業主濫收水電費用。私隱專員公署表示，收到亞洲互聯網聯盟發出對當局建議修訂私隱條例的意見。專員鍾麗玲表示，聯盟不了解條例背景和範圍，並且正是邀約聯盟代表會面，以解釋相關內容。鍾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修例可以令到公署一條龍處理有關起底的投訴，包括調查和起訴。他說一直有就涉及私隱內容去信相關平台，要求將涉及私隱的內容下架，大約70%平台會處理，認為並不理想，期望有法律基礎要求移除內容，看不到會影響正常合法商業活動。香港互聯網協會會長羅浩林在同一個節目說，科網平台關注會不會涉及法律責任問題。協會估計，科網平台即使現階段沒有考慮撤出香港，但是如果條例實行的時候出現濫用情況，亦都有機會撤出。內地過去一日新增57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15宗是本土個案，患者都是來自雲南。其余42宗是由境外输入，分别在湖北、广东和上海等地。上海再多4宗疑似病例。新增的4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有2宗来自云南本土。内地至今有91,949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6,855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10:00，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2度、东经110.3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該熱帶低氣壓已經開始遠離香港，並且即將在海南島登陸。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一段時間。當那個熱帶低氣壓對本港不再構成威脅時，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到那個熱帶低氣壓相關的外圍雨帶影響，珠江口一帶仍然間中有驟雨、雷暴和狂風。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和狂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驟雨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大致天晴和酷熱。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835点，跌235点，总成交金额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8点，升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4.5跌14.5，港交所486.6升20.4。美团284.6跌5.2，盈富基金28.36跌2毫，新上市的潮聚眼科13.54，药明生物132.1升5.7，阿里巴巴205.6跌3.8，比亚迪股份226.0升2.2，吉利汽车23.4跌8.5，京东健康104.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5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7，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3点，跌279点。港金现价报16,70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44美元，卖出1,80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挤塞，车龙都好长噶，排到龙盘苑。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车龙咧去到龙盘苑。咁较早前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嘅葵涌段，近住梨木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嘅葵涌段，近住梨木道一段同埋昌荣路一段交通都是回复正常的。咁喺清水湾道就有水管急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嘅快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车龙咧排到虎山道桥底。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嘅快线有水管急收，咁啊封咗快线啦，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劳压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小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嗰段咧，仲系比较繁忙啲，车龙排到去北港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七月十九号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消费券计划七月四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十八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拣一，分期收到5000蚊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在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十二位波士埋位啦。 会识嘅感觉，令到花姐一听 demo 嘅时候就已经有 MV 嘅画面出现。于是佢同填词人林宝沟通嘅时候咧，都系以画面作主导嘅。希望大到 Mira 中意表演又跳脱嘅一面。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 ，Mira Boss。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才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呢？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翻嚟我哋风骚范围人听你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咁头先讲到小暑啦，除咗汤水之外咧，唔知道大家仲有啲咩嘅好嘅建议咧？咁样最近咧，我自己咧就有一个我唔知道算唔算唔系太环保嘅方法，但我又觉得咧好啊，成日开冷气嘅，咁啊点咧？即系觉得全身都系好热啊，即系流晒汗啦，我就马上咧冲一个好快嘅凉，即系我唔用 冻水凉， 唔系冻水，系温少少温水先，即系唔系热嘅，但系。温水贴近冻水，但唔系完全冻水咯。咁我就好快冲一次，就唔落翻眼嘅，即系冲就啲汗，同埋令到个人咧个 temperature 降少少咧。咁就当 系啊，我都系嘅。不过我就惨嘅，因为住喺村屋咧，咁大家都有一个 晒要水喉嘛。 基本上咧喺晏昼咧系唔可以唔冲热水嘅。 系啊， 系冇 冻出嚟都系热水嚟。 热过我自己开热水炉啊，啲水 咁咪悭翻。 系啊，我真系悭翻嘅。所以其实有时咧，若果我想冲一个热水凉基本上我是在夏天基本上从来没有开过热水炉，以及的就是因为你悭翻啲开热水炉的钱，基本上就早啲冲咯，系啊， 就翻个时间， 因为佢夜晚咧佢又会凉翻嘅，吓，因为佢系有个水缸系喺个天台嗰度咧，系晒到兴合噶嘛。如果你可能是七點幾八點零鐘嘅話咧，基本上佢又會涼翻啲嘅。咁可能你有時你會覺得凍，咁所以咧我就會係喺下晝四五零點鐘嘅時候嘅話咧，就快脆沖咗個涼水咯。 正烏住個時間。 仲有另外一個方法嘅，咁我都會贊成嘅，就係當你覺得自己咧個身興合合嘅時候咧，就可以去沖一個凍水涼之外嘅話，你 即刻裸体咁冲出嚟，跟、 嗯、 住呢就喺个风扇面前啦咁吹，即系即系即 系老师啊，人哋话咁样会病噶喎、 啊，唔系你话你即系咩？你降温啫嘛，帮你自己身体。 唔系屋企有冇人先？ 梗系冇人啦、啊，拉晒窗帘，拉晒窗帘就系做呢一件事。 因为如果有人，我惊好麻烦，又出一身汗。 你系会比较麻烦嘅， 你咪惊个风扇会搞到你啊？甩甩甩甩甩， 系啊，又出汗咯，收你。 风扇因为见到你企在前边嘅话，即刻停。 你歪， 你歪。明明教死佢， 唔肯望住，唔肯望 住。 同埋，其實我亦都有一個分享嘅，就係咧，買一個喺泰國嗰度，應該係好多人都會買嘅，有一隻叫做蛇粉。其實咧就基本上咧，你只要有少少濕濕啲水嘅話咧，你自己擦上去，佢一個爽身粉嚟嘅，係俾有一啲咧就可能係生嗰啲疹啊咁嗰啲咁嘅細路仔擦嘅。咁嗰只蛇粉嘅話，你一擦上去嘅話咧，佢係會咧有一啲薄荷嘅感覺嘅， 係 會全身。发凉嘅， 令我 谂 起 细个 时候咧，夏天成日抌嗰只叫爽身粉， 哇！嗰只， 但系人哋就话唔系咁好咯， 系唔好嘅， 系 啦、啊，同埋有好多女士们系好中意搵嚟抌喺一啲比较私密嘅地方，我千祈唔好，因为有 case 咧，就因为咁样嘅话咧系有生病噶， 冇错冇错， 系啊。 另外一方面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用咧，就用啲冰嘅毛巾咧，即系用啲干净嘅毛巾咧，当然系输住佢。咁当你如果要出街咧，攞一条咧咁戴住咧，佢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嘅，即系抹一抹颈啊，抹一抹个面咧，好舒服。 咁呢个咪一样病？ 唔系， 唔系一样 白色添啊！ 白色点解啊？ 嗰啲毛巾啊，妈话唔好啊！ 你嘅餐厅嘅白色啊，你同朋友食饭咧白色 系噶。 咁你有冇咩方法啊？ 系咯， 我啲方法犀利啦！ 我哋即系跟住就自己喺度系啊，咪咯，代埋代埋。 嗱，其实咧最老土嘅方法咧，亦都系最有效。 开冷气 唔系，即系如果你出街，梗系攞住个风扇仔啦。因为咧而家嗰啲风扇仔咧越出越新。直情可以噴冷氣 哦，有 好正， 我知啊， 我買過，我買過， 得唔得噶？係咪真係冷噶？ 嗱，其實咧，我係買過有一種咧，就係聲稱就係可以用一啲水同埋一啲風嚟去降温嘅。但係咧，而家我見到咧，市面上亦都冇賣呢一樣嘢啦。係啲咩嘅一回事咧？我買過有一個咧，就話你有一個普通嘅一個風扇啦，佢下邊咧有一個位置就係可以我哋裝水嘅，係咪？裝完水之後嘅咧，你一撳著個掣嘅話咧，佢真係會噴一啲好似煙霧咁樣嘅嘢出嚟嘅。咁啊，聲稱我咁樣嘅話可以降温嘅，我就發覺就係，除非你係企得嗰個風扇好近，如果唔係嘅，其實基本上咧佢都係冇乜用嘅，係啦，佢只不過係有一啲水 氣啦， 連埋係水氣冇錯，就係揾你嗰個風扇吹出嚟係咁解嘅啫。但我覺得其實冇乜用咯。 喂，如果用水氣咧，不如用嗰啲女士最中意用嗰啲噴水咧，即係我見有啲女仔有時噴啲 噴面 噴面嗰啲水咧，嗰啲係咪普通水嚟嘅啫嘛？係嘛？ 有普通水，有啲唔係嘅，係啦，有時佢哋就會買啲唔知啊化妝有用嗰啲嘢擺落去咯，咁樣 噴水仲好啦。即係如果係咁，如果你係好過水氣。 阿 Michael 就話雪住條毛巾啦，我就雪幾包嗰啲濕紙巾，我覺得濕紙巾會方便啲 嘛。 啊，沖唔到嘛，我咪買啲沖到嘅濕紙巾。 沖唔到啊？ 咩叫沖唔到啊？ 廁所啊，而家啲濕紙巾啊，沖唔到喺馬桶嗰度。是好唔环 咁，你而家你咪带紧湿纸巾啊嘛？ 但系我一直系冲到嘅，有啲冲到，即系冇咗，系啊， 即系佢叫做冲到嘅湿纸巾。 咁你总之系将佢所讲嘅嗰种嘢，跟住就揾佢嚟变咗系湿纸巾，跟住你觉得系一个新嘅， 好舒服 介绍啦。多谢晒啊， 你鬼鼠强，鬼鼠强 啊，偷人哋少少嘢，跟住改少少就话系自己。 你自己嗰条毛巾系咪又系偷人哋噶？ 喂，但其实头先仲有我喺 mail 都同阿李瑞讲，网上睇嘅唔系我自己谂嘅，不过咧我都系有用嘅，就系话将嚿冰摆个风扇吹住嚿冰，于是咧就令到成个室温可以减少少。最近咧国内一间大学啊，好似话因为佢个宿舍系设计咧好耐以前，所以系冇冷气，整唔到，唔可以加装啊。佢而家派冰啊，几多学生每日去校务处攞嚿冰翻去， 系 啊， 呢个系得嘅。 得幾大又唔係好得咯，因為佢唔可以維持好耐咯。 唔係細個刨冰嗰啲，有個夾嗰啲。 即要嗰嚿咁大，你先知。 嗰嚿勁啊！係 啊， 但你只係你可能用幾個鐘咯，因為你都會溶噶嘛。 幾個鐘咪夠咯？ 係啊。 喂，人哋瞓覺都唔止幾個鐘啦。佢因為佢最緊要夜晚瞓著太熱啦。 其實你瞓著咗就得㗎啦。 我都正想講呢一樣嘢，其實瞓著咗之後你就冇㗎啦，因為你嘅身體亦都因為你瞓著咗之後咧，你係會凍㗎。係 啊。 所以就係點解你會成日就係瞓覺嘅時候你？ 开嗰个度数嘅冷气，等跟住你瞓瞓下嘅话，你会觉得冻啊。 冚被噶， 因为当你一瞓着咗嘅时候，其实咧你嘅身体系会慢慢调节你自己嘅体温，系会变冻嘅，系会冇咁热嘅。即系你瞓着咗就冇嘢噶啦。系啊。 但系嗰时咧，我喺伦敦咧有个酒店咧，一到夜晚十二点去闩暖气，反而咧我就会醒啦。即系可能人瞓 着，因为你个人会冻啊嘛， 系啦， 吓你个人个 佢做法就 体温会下降嘛， 我哋要悭电，所以佢十二点咧就嚟闩，所以你一瞓着，啱啱瞓着就会醒噶啦。 咁呢样就应该倒翻转咯，因为你个体温嘅调节你 系 会下降嘅， 反而佢就 十二点 就 闩就 OK， 但系你不如开暖气咯， 系啦， 佢就十二点先嚟闩暖气， 明白？冇办法啦。喂，我又睇到啲资料咧，原来日本人咧有个消暑嘅方法，我真系觉得好特别， 系 挂住啲玻璃风铃。 哦， 喺个窗口， 咁会点啊？ 我有， 佢话 个感觉上觉得就有风啊嘛。 系啊， 嗰个就系话俾你听有风啦，因为风铃响啊嘛。 系啊，同埋嗰啲声咧，原来又好疗愈嘅。 但有啲人就觉得好嘈咯，即系如果佢真系 feeling 翻 feeling 成晚咁嘅时候。 但系我就会觉得有鬼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唔系你觉得啊？人哋话系嗰样嘢系招鬼嘅。 咁我又唔信。 你夜晚除咗落嚟啦， 咁头先你话治啊嘛。你话夜晚挂嚟好瞓， 你日头啊嘛， 哦、夏天嘅时候， 不过我都中意嗰啲声嘅，好清脆嘅。 如果风铃嘅话，又会分好多种嘅。咁、譬如可能你讲紧如果系玻璃嘅话，比较清脆少少啦。如果系铁嘅话咧，又会唔同啦。甚至乎你知唔知道，其实咧风铃都可以有分嘅，就系唔同嘅声线，真系有俾你唔同嘅感觉嘅。 点解？ 因为我试过我走去买一啲嘅风铃嘅时候咧，佢就系话即系好似你拣重拨咁样啊，系要随住你自己身体嘅频率咧，你会中意唔同嘅声。又或者你的身体缺少了有某些东西去疗愈你自己，譬如有些人会喜欢比较叮叮叮叮叮叮叮比较清脆一点的，我买了一个叫做 Blue Note。Blue Note 真係佢比較低啲嘅，咁、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嗰個風鈴嗰個長短咧，係佢話比較長啲嘅。咁如果佢哼出嚟嗰啲聲嘅話咧，係會比較沉實少少嘅。 正喎、 咁呢個就真係能夠用咗聲音嚟去療愈你自己當時嗰種咁嘅感覺啦。但係有啲人係完全唔同㗎，係咪好多學問啊？ 好多 係啊！我個係 Blue Note 我真係中意呢個。我係喺一間大嘅百貨公司，因為我見到佢有啲咧，哇！你知唔知啊？誇張到咧，成萬買成千幾蚊。一个风铃，我就冇搞错啊？ 点解咁贵啊？ 我食饭嗰时啊，我话有乜可能会咁贵啊？佢话你去试下哼下呢个风铃啊，佢似乜嘢咧？佢系似你喺一啲大嘅教堂弹嗰啲管弦乐。嗰啲管風琴，管風琴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咁嘅聲咧，當你一哼落去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好有呢個實在嘅感覺嘅。嗰個就要買成千幾蚊，我冇買到。咁跟住咧，佢就話你就要聽下啦。有啲可能嘅就係你會見到嗰啲管咧，亦都係細條一啲，又或者佢比較短身啲。出嚟嘅就好似我想講嘅，就係佢會比較高音啲。個 frequency 比較係高啲嘅話咧，好可能有啲人就會中意嘅。咁跟住我有個朋友就好笑，佢買咗呢個翻去嘅話咧，佢自己唔知點解聽聽下，佢覺得唔中意嘅，佢又會想。转噶啦，但系嗰只狗好中意， 啱佢个狗嘅 frequency。 当佢一哼嘅时候，佢只狗就呜。 喂，系啊，狗仔会嘅， 好得意啊！ 我个女拉小提琴咧，有一只狗就呜，跟住佢喺度叫，佢哋好中意某一啲尖声啊， 正啊！ 咁大家就继续喺生活上找小惊喜啦。 你去唔去嗰间百货公司啊？ 执咗啦！ 激死 佢，因为知道你就去啊， 仲谂住风铃都知佢做唔住啦，系嘛？ 就谂住叫你送一个俾我嘛， 唔会啦，你自己用个马小玲啦。 好，翻嚟我哋会有网上 情，好，我今晚哼啊佢先。 I'm sorry for 歌名叫 Why。 最后五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带嚟呢个环节。网上情，心动不是爱情，心定才是爱情。来自一个朋友的故事。有一天他的女朋友对着他说，如果有一天你遇到比我更好的女仔，他又喜欢你的话，你会怎么做？这个男仔就说，本来他想说当然两个都要啦。但是想想他女朋友这么认真地望着自己，讲这个笑话好像不是很对，又怕他女朋友生气。于是他就说了，其实选同哪个一起，就好像海边那里执一个贝壳，在这么大的海滩一定会有更好更靓的。但人的一生这么短暂，既然在现在我执到属于我的独一无二，我又最喜欢，那剩下的靓的贝壳就留给其他人。讲完之后，这个男仔见到个女仔眼中闪过一道的泪光。好久之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一天这个女朋友曾经暗恋过的男仔向她表白，她就在犹豫。就是因为听到男朋友讲的这一段说话，她选择了继续坚定地跟她一路拍拖下去。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诱惑，可能在你身边有很多更吸引的异性，但是心动不是爱情，心定才是爱情。在你身边那个未必是最好，但是你只要将它看成是最好，它就是你一生中最爱了。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不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一 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翻到十一点。 好啦，咁啊，逢礼拜三咧，咁啊，大家亦都知道啦，咁啊，我哋喎，今日好多环节， 冇错啊！ 一阵间嘅话咧，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嘅话，我哋会有客家婆来了。今日会教大家啲嘢嘅，请讲。 有嘢问， 系 我想互动嘅， 系点解咧？ 即系嗱， 你平时冇动嘅咩？平时我 即系譬如 话 你上一次教生果， 系啊， 其实我倒翻转，我可唔可以譬如话问啊客家婆？ 嗯， 我想知道香蕉点讲得唔得噶？ 哦，即系同场家营嗰啲嘢系咪？睇 下 啲咩嘢咯，我冇准备。課程我唔知道，因為我又唔可以代表客家婆，佢未嚟。 係咩？ 係啊，一陣間先再講啦，好嘛 ？OK。 佢哋嘅經歷，會面嘅目的係展現美國嘅承諾，要求中國停止對新疆維吾爾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嘅迫害同種族滅絕。普賴斯話：會面顯示拜登政府同前任特朗普政府對新疆問題的取態明確同一貫，認為當地存在種族滅絕。美國政府將會在合適情況之下動用其他工具對相關官員追究責任。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上午11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 18.2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89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6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9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0蚊，跌9蚊；港交所488.8，升22.4；盈富基金28.4，跌1.6。美团287蚊，跌2.8；阿里巴巴206.4，跌2.8；药明生物133.3，升6.9；新上市嘅潮聚眼科13.5；比亚迪股份227.8，升4蚊；吉利汽车24蚊，跌2.5；小米集团25.85，跌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17，瑞士法郎8.409，澳元5.818，加元6.23，新西兰元5.449，欧元9.183。每百日元对港元7.0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3点，跌279点。港金现价报16,70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58美元，卖出1,79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新柳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又有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出。

嗰啲叫咩话 ？Strawberry 鼻，其实咧，广东人叫 Strawberry 鼻，因为一粒粒啊嘛。 冇错冇错，系啦。 你几时控咁埋睇过我个鼻啊？ 同埋阿马小玲话俾我听， 唔系佢系影咗呢张相之后，跟住放大咁，咁都可以睇到。 月球岩石一样。 系啦，呢啲咁嘅嘢咯，你哋应该要问一问啦，玲姐啦，系啦，唔关我事啦，系啦。好，咁啊，客家婆来了嘅话，今日我哋要教嘅就系蔬菜篇。 蔬菜正， 蔬菜好，你哋要问下就系最中意就系食啲咩嘢？ 诶，我先。 好， 我中意食泡菜。 泡菜，诶，就系第一个要教大家噶啦。 我自己读咗书啊，温咗书喺屋企温书。 系咪你偷睇我嘅课程？ 泡菜啊， 系， 即系佢哋泡多啲泡菜。 系啦，就要泡多啲菜，就叫做泡菜。 泡菜 系啦，就唔系泡菜，就系泡菜。OK， 系啦，就系白菜。好啦，咁其实咧喺夏天嘅时候嘅咧，好多嘢都好好食啊，系咪？仲有另外有一啲嘢咧，我就会觉得噶啦，如果你话系煲一个汤嘅话，你加少少呢一个咧就特别甜嘅，佢就系 红萝卜 错， 粟米 错， 系咪一个菜字噶？ 诶，唔系，系同个瓜字有关嘅， 瓜字啊， 仲要系橙色嘅。 哦，我知，嗰啲叫 嘅时候会有 唔系个 南瓜， 南瓜， 我等佢咁耐， 我突然间想话哈密瓜， 哈密瓜就好少人煲汤嘅，虽然都有。 我突然间谂起哈密瓜， 但南瓜我麻麻地啊。 南瓜我超中意。 喂，但系咧，我想顺便拉开少少咧，你知唔知如果煲汤咧，南瓜有两种噶？ 系啊，我 知啊。一种系一条 长啲噶嘛， 系一条嘅，一啲系圆碌碌。 我知， 但系人哋话咧，一条嗰啲系甜啲嘅。 系嘅，因为嗰啲系平啲。 知唔识啊，小哥？ 知 唔 知啊？ 我唔听，因为我唔。 Halloween 嘅时候，我哋会挑啲眼耳口鼻嗰只咧，就系扁身嗰只啦。 系啦， 系啊，嗰只系都 OK 嘅。但系如果你系煲西汤就比较会好啲，长啲嗰个就会比较好啲。嗰个叫做男嫁， 男嫁， 男嫁， 即 系 好似结婚男家女。 系啦，冇错啦，我正系觉得你可以咁样嚟去标注呢一个音嘅。好啦，就系男嫁， 男嫁。 好啦，而第三样咧就系，我即系喺秋冬嘅时候，我觉得呢一闻到呢一阵味，我就会觉得哇。好有翻屋企阿妈煲汤嘅感觉嘅，请讲一脚窿一个窿，好多个窿喺中间嘅。夏天就系啦，冇错，系我先讲嘅就系粉葛先，系啦，粉葛啊，我莲藕，莲藕一个窿嘅就系莲藕啊吓，就系莲藕， 莲藕 系啦，莲藕。咁而莲藕嘅话咧，最好就系摆啲咩嘢？粉葛喺一齐煲汤。 诶，我未试过。 哇，之好命得不得了，再加埋啲赤小豆嘅话咧，简直个饮 法会飞 天 啊！ 系 赤小豆，唔系赤小豆。 荔枝江咪系赤小豆， 系啊，唔系荔枝江，系同荔枝江同名嘅英文名嘅一位朋友。佢话嗰啲唔系红豆啊，傻佬， 赤小豆， 啲叫赤小豆。 其实豆咧，我嚟煲汤都好多噶， 好多啊， 系啊，好啦， 好中意个豆。 粉葛咧就系客家点讲嘅，就系宽葛， 宽葛 系啦，宽葛， 你个宽葛， 而家就宽葛。 宽 同埋有一条 莲藕，莲 藕宽葛糖吓，系啦。 你个样好似宽葛，马老师你好似宽葛， 好开心。 我估到你， 点解人哋话你系宽葛，你都咁开心？ 系啦， 因为我系， 因为佢一碌碌， 一碌宽葛， 一碌碌。好啦，跟住第五个啦，就教大家嘅就系呢一排好当做嘅，但系咧就要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你唔中意食，大个嘅时候你就会好能够接受嘅，系乜嘢啊？ 副驾 好叻啊，系副驾。 但系咧，我哋而家嚟紧叫做凉瓜，凉驾驾系嘛？ 凉驾， 因为咧叫苦瓜咧，第一小朋友咧听见副驾，哎呀苦嘅我唔食。咁凉瓜咧，同埋有一种好似清凉啲嘅感觉。 O K， 好啦，咁但系喺客家话就冇凉瓜嘅，我哋就会叫副驾，系啦，就叫都会发音系来自苦瓜， 副 驾。 咁我想问咧，我从长家影咧，家庭系咪驾？夏天咁啊？ 唔系，呢个系瓜嘛？ 呢个系瓜， 呢个系瓜，唔系家嘛？ 系 啦，咁所以就呢位同学， 你有冇啲低课程啲？你俾佢去读， 我一阵会掟佢落幼稚园 K 温噶啦，你放心。 喂，好啦， 唔使你教我点做， 拖慢我个进度啊！ 我一时叻就懒巴闭。 佢系咁嘅，系啊，我中意呢啲同学。 一时唔偷鸡就做保长， 咁嗰啲 ，OK， 好啦，嚟到我第六个啦，就要讲你系番茄，但系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我中意食噶。喂，男人食番茄好啊？ 点解咧？ 有番茄红 哦，番茄红素。 下番茄红素有咩好啊？ 对男人好啦， 边样好？ 女人唔好噶， 对边样好？ 女人食完会点啊？ 对男人边样好？ 有边样嘢好？ 补乜嘢？ 补乜嘢？ 讲啲唔讲啲？ 系啊，讲啦。 而家系学紧呢一个客家话。 OK OK。 不过唔系番茄咧，我细个已经开始系咧有食生嘅番茄。咁、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啦？ 唔中意。 你唔中意食系嘛？但系番茄而家去到今时今日咧，好多人当小食噶啦、尤其是嗰啲叫车 厘 茄咧，系好正嘅一啲嘅嘅点讲咧？即系你平时口闲。出拍啲嘢咧，咁系好好食嘅。 嗱，补充一啲嘢俾你听啊吓，其实咧番茄系应该咧系要热食嘅。 嗯， 你就系咁样生食嘅话咧，佢里面有一啲嘅就好似系茄红素系出唔到嚟啊，所以咧就会系冇咁有营养。咁如果你话真系番茄嘅话，你切咗佢嘅话咧，炒一炒佢，加加热，佢、里面嗰啲嘢咧就会出到嚟啦。 好， 系啦，好番茄。 讲啦， 我要求你， 傻强你 讲 ，delete 咗呢个词， 傻强你讲， 我识， 我就系唔拍呢个 反权， 我识反权，个嘴要擘开嘅，个嘴要擘权， 权反权， 我唔 学，哦又唔学， 老师啊，佢咁样都得嘅，佢咁样都得嘅咩？佢可以唔学嘅咩？ 唔紧要， 留佢班啦， 由佢咯， 头先又咁巴闭， 你好快升 K two 噶啦，唔使担心。 吓、okay. ，我识 K two， 我读紧 K three 噶，飞紧要 K one 将个扁落去， 抵你死，大意思， 冇错。第七个，第七个就系而家呢个时候，亦都系当做嘅。佢、有两种，有一种咧就系比较细条少少，有一条系好大条嘅， 粟米粟米 咁样嘅，唔系乜嘢？ 圣甲， 错，点会有细条嘅圣甲啫？ 圣瓜有长碌，有 好细条噶。 你讲紧系青瓜。青瓜就是有温室嘅，是短身啲嘅，仲有一啲是大碌少少嘅。我而家教紧嘅呢一种叫做通菜。 哦， 系 啦。唔系啊，老师，佢唔系应该咁分啊，分绿通、水通啊。 系 啊，绿地嘅通同水通啊。 系啊，我话有两种啦，有一种系比较大条啲噶嘛。 唔系分大细啊。不过虽然系嘅，即系陆地嗰啲系大碌啲。 系、啦，用 size 分噶嘛、 你唔中意听老师讲，你出去啦。 我唔可以有意见嘅咩？ 唔可以。 唔可以。 呢位样衰嘅同学。 No。 OK， 嚟啦。 你阻住我学嘢啊！ 听住，通菜就系同菜。 同 菜。 系啦，同菜。OK，好啦，第八个要教大家嘅另外有一种嘅就系、不过而家系比较少有嘅，但系其实而家冇噶啦。香港嘅街市基本上咧一年四季嘅都有噶啦。你头先有讲过你好中意。搵嚟煲汤饮 就系 西洋菜、豉洋菜。 你讲啊，老同学。 豉洋菜， 你个样就系豉洋菜。你个样 豉洋菜， 你个样 exactly 就 系 豉洋。 记啊呢样嘢。 豉洋菜啊你， 我真系中意噶。 豉洋菜， 不过咧我 豉洋菜， 豉洋菜，我细个好怕炸噶，即系咧话好多又话咩 奇腩 要浸噶，炸 啊 要浸 啊， 又搵盐水浸。 系 奇腩系咪一定 系 有乸噶咋？ 系有奇功嘅，有奇功嘅，佢咪奇功。 跟住第九样同大家要介绍嘅就系 菜 桑条，知唔知系咩啊？ 唔知 桑条蒜头 哦， 蒜头你一定要有嘅系咪啊？譬如可能你炒菜啊，又或者有时你中意爆香个镬啊，咁样就会用呢一个嘅就系 冇咗佢唔得啊。 蒜头系啦， 桑 条桑 条 系啦，最后尾一个嘅咧就系而家好当做嘅一大碌嘅。又要切开，你冇可能成嚿买翻屋企嘅，你只可以切开佢嘅啫。 萝卜 一个圆饼咁样，好似个车碌咁样嘅冬瓜，冇错，就系冬瓜。 系啦， 冬瓜 交咗成堂，你就仲喺度攰。 好啦，攰。而家就重复一次嘅就系今日咧，同大家要介绍嘅就系我哋嘅客家婆嘅蔬菜篇，大家点讲？好，第一个就系白菜， 白菜 叻。第二个南瓜。瓜， 你啊你啊你， 一二三，南架系啱嘅。第三个粉葛， 宽 葛， 宽葛， 宽葛， 宽葛。 第四莲藕， 莲 藕，莲藕。第五苦瓜， 苦瓜。 第六番茄， 番茄。 我话咗唔 系番茄。第七通菜， 通 菜。 通菜。 第八西洋菜， 豉洋菜， 你个样啊真系豉洋菜啊，系啊。 第九蒜头， 蒜 条， 蒜条。 第十嘅就系冬瓜，就系 冬 瓜。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我想補習一下得唔得？ 係好啊，嚟啊！ 係拍錯做咩啫？我好學、啊。 唔係因為我冇時間啊，因為有特技測驗噶嘛。 我啲特技 係啊，你咧快啲講啦，講啦，講。 拍菜啦， 拍菜嚇，仲有咧拍菜。 我反而想學個粉葛啦。 啊，粉葛，粉葛， 粉葛。葛 OK， 考完未啊？使唔使俾多兩個鐘你啊？ 唔使。 好嚟咯喎！好，我哋每一次咧，基本上我哋都會係咁嘅。咁啊，教咗咧有十項唔同嘅一啲嘢之後嘅話咧，就會即刻嚟一個就係客家婆突擊測驗時間嚇、你哋咧就係要嗌一名，當我叫咗你嘅名嘅之後，我咧就用客家作正式嘅答覆。 知道。 OK， 錯咗嘅話咧，咁就會扣一分嘅。 知道。 明白 啦，你哋都打龍通啊。 係啦，冇錯，你知道就好啦。咁你放棄啦，反而好嗎？ 我冇啊。 打龍通點講啊？客家 話。打龍通咯。哎呀，我哋喺珠打龍通。好啦，嚟啦噃！突擊測驗時間第一題。童话《灰姑娘》故事里面系十二点钟，佢会打回原形嘅系乜嘢？小张张， 男角，男诶架， 男架系啱嘅，俾一分。 大家要讲埋嘅多余。 好啦，第二条想问你话，用嚟形容人哋笨笨咁样啦，又或者就系闹人哋咧，就话你个一碌咩咧？小强 骨。 系啦，一粒寬葛啊，講得好正宗喎、啊。系啦，不如你就安呢個名啦，好唔好？ 寬葛強， 唔好阻住啲同學學嘢啦。 第三題， 你冇跟老師講嘢啦， 罰 你留堂啊！ 佢走出去，老師佢走路長， 罰埋企埋場。 快啲啦！嚟啦，冇时间啦。好，嚟到我哋第三题啊吓。嗱，结婚嘅时候嘅话咧，我哋恭喜人哋年年有乜嘢啊？年年有牛嘅意思系，即系取其意思系，小张真 年有年有年有 系靓潮 嘅。我真系咁样，我真系自己行出去。 我嚟到嚟啊，真系你咪走咯，你邻居诞生唔到班啫嘛。I don't care， 快啲啦。 第四题，英文 tomato 即是什么呀、啊、小 张张反脚、 反脚哇好好啊答得。 哇就不学的。 我不学咯你无所谓的。人家要炒蛋的时候你就讲来讲都讲不到买不 走。我就 是 不炒蛋。 好啊第五题什么又叫做秋根菜啊、 我知道小张 小张小张。 通菜。 同 菜 错啊！ 同菜 同菜 同菜 同菜系啱嘅。 你不如你自己私人补习啦。 佢根本就 就係。 但係老師啊，其實依個都係一個迷思嚟嘅嗬，因為食通菜會抽筋係咪一個迷思啊？即係冇證實， 都唔關課程事， 傾下偈得唔得？ 冇曬我時間，我要學嘢。 咁你又話唔答？係啊，我就諗住 我 聽好，好啦，聽住第六題， 你答啦，唔叻。 用乜嘢嚟去形容李麗蕊可以叫佢做矮乜乜乜矮乜乜咧？ 馬小強， 馬小強。 李麗蕊嗰個精一。索动架，动架， 系啦， 我好阵动架，我未讲完。 好啦，第七题，称呼啲外国嘅女子，我哋会叫佢做乜嘢？马小强， 豉羊菜，豉羊菜， 豉羊菜， 豉羊菜啊， 豉羊菜。好啦，第八题，话人哋口气大，会话喂你食咗乜嘢啊？ 我知，小 张 张， 小张张。 蒜条 啱啦，系、嗯、蒜条，蒜条 系我唔识，我咪你咪答咯。 好啦，嗱，继续仲有两题啊吓，呢一题嘅就系半生瓜，又即系乜嘢啊？半生瓜， 马少强， 马少强，咩个马少强啊？咩个马少强啊？居然轮马萧萧，就系咁嘅意思系咪？ 我啲客家名都唔得， 马萧强。 哦，老师啊， 要叫自己。 我想问下，我个名客家话点讲？系咪马萧强？ 马萧强，你讲讲快啲啊！系啊， 喷咗马萧强， 马萧强 系乜嘢啊？快啲讲！ 哎呀， 半生瓜系咩？你 你。 副驾， 副驾系啦，副驾。 老 师 咪 又 俾 贴 纸你， 我点 解叫半生瓜嘅咧？我真系冇听过。 因为你系起码要有咁上下年纪，你先至会觉得嗰样嘢好食啊嘛，系啦。时间关系，最后呢一题啦。杨乃武， 马小强， 听住，杨乃武最中意 小 乜嘢？ 拍错，小 佢冇叫名喎。 我有啊，我话小张张啊， 小张张啊。 佢话我知我知， 你今晚听翻重温啦。 佢有啊，佢心里叫咗。 点咧点咧？阿马小强，马小强，喂好啦，十一点半听呢个风骚爆人啦，咁大家要倾到今日学咗呢个蔬菜边嘅客家话来了吓。好， 小强， 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话，留意到可能个别一两间安老院舍要求安排疫苗接种咨询服务时遇到延迟，相信是基于沟通问题。又指大部分院舍短时间内已经获安排有关咨询服务。林正财又话，有颇多安老院因各种理由认为现阶段不用安排评估。他提醒卫生署的联合委员会已经更新接种新冠疫苗指引，以往有打流感针的长者绝对可以接种科兴疫苗。他又认为如果有需要可以派员到院舍解释。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5宗是本土个案，患者都是来自云南。云南本土亦都新增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云南瑞丽市疫情防控当局今日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所有市民居家隔离，直至另行通知。在当地的15宗本土确诊个案之中，2宗是日前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余13宗是在瑞丽市的核酸检测之中发现，患者已经送院隔离诊治。日本东京都宣布，由于担心新型冠状病毒持续扩散，决定取消在公路上的奥运火炬传递。由星期五开始，首都各地原定公开举行的火炬传递活动将会以燃点火炬仪式取代。在今个月23号奥运开幕之前，有关的火炬仪式将会在网上直播。當局敦促民眾在家收看。 目前只有東京偏遠的小粒圓群島如期舉行火炬傳遞。日本自三月展開的全國火炬傳遞活動幾乎有一半都受阻，由於擔心病毒傳播，京都和廣島等著名旅遊城市早前都相繼取消公路傳遞。日本政府預料會在明天宣布延長東京都等地區的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到時會再和國際奧委會等商討決定奧運的延長觀眾人數。美國中央司令部透露，撤出阿富汗的工作已經完成九成。中央司令部指出，已經向阿富汗保安部隊交還七個前美軍基地，設備亦都已經運送離開。較早前阿富汗證實，美軍上個星期五夜間撤離阿富汗規模最大的巴格拉姆空軍基地，但是未有向阿富汗預先通報。基地新任指揮官表示，在幾個鐘之後，阿富汗確認美軍撤出。有報道指出，巴格拉姆空軍基地內監獄至少囚禁5000名塔利班成員。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上午11點，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630公里，即是北緯 18.2 度、東經110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3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76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5点，升2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9蚊，跌10蚊；港交所490.6，升24.4；盈富基金28.4，跌1.6；美团286.2，跌3.6；阿里巴巴206.4，跌3蚊；药明生物132.8，升6.4；比亚迪股份227.2，升3.4；新上市嘅潮聚眼科13.64。吉利汽车23.95跌3毫，小米集团25.7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6，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7，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英镑兑美元是 1.38， 欧元兑美元 1.183， 欧元兑美元 0.74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2。 日经平均指数报28,381点，跌261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86美元，卖出1,80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提你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的快线有水务急收，快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就是清水湾道入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的快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新柳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车龙排到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一段挤塞。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观景台。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 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Yes, set, go！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阿欧，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在一个森林入面，有一个公主瞓响度喐都唔喐，有个王子经过，佢就谂啦。 啊！佢一定系传说中嘅睡公主啦，等我埋去射佢一啖，救醒佢先。 千祈唔好射啦！你嗰个好臭啊！ 但系我想救你啫嘛。 无端端，点解你要救我？ 哎呀，头先你喐都唔喐，你唔系食咗巫婆嗰个咩毒苹果咩？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梗系听埋先啦，傻仔。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翻嚟我哋呢个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主人嘅时间，11:40。 我哋有 Dr. Eric。 喂，早晨，早晨。 喂，早晨 ，Dr. Eric。 系啊，阿力医生。 喂， 艾力医生 ，hello， 好啦，今日咧想同阿艾力医生嘅话要讲讲有关于一啲咧，譬如可能系即系善待动物啊，又或者咧就系啲虐待动物嘅事件啊， 咦，好差！ 我想讲一件事俾大家听，我最近系好唔开心。 咩事？ 因为咧我喺屋企附近咧，基本上就有一啲好有心嘅姐姐，佢哋系成日咧都会去喂啲动物嘅。竟然咧我喺前日咧就见到佢其中有一只咧就系已经系亲切到咧系帮佢戴咗一个颈箍喺个颈。嗰度噶啦，咁咪好可愛啊！但佢係流浪噶噃，咁但係咧就因為唔知因為咩事啦，咁我竟然就見到佢冇乜生命氣息咁樣啦，就 形容得已經 好 好淡噶啦。 因為我要形容得好淡， 唔想大家聽到有咁血腥嘅感覺。 好唔開心，咁肯定一定係佢啦，因為我認得佢個頸箍。咁但係因為要翻工嘅關係，所以我就冇乜嘢可以做到。我只可以打電話俾我啲朋友，就話可唔可以揾一啲朋友嚟去好好地 收拾 去收拾佢嘅嘢咧？咁樣係啦。咁我就覺得真係呢個問題點解成日都好似解決唔到咁嘅？ 係啦，唔知 Eric 聽唔聽到頭先 Eric。 喂， 早晨， 多谢 Eric。 哦，其实佢话佢听到我哋，但唔知点解嗰个声音 出唔到嚟， 系啦，或者要揾同事帮我哋。 可以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觉得希望可以了解一下嘅就系话，即系而家喺香港嚟讲啦，呢啲咁嘅 case 咧，有时间唔中嘅话，我哋都会听到嘅。咁但系亦都会觉得就系当有一啲人会系向嗰啲动物咧，就系会伸出 啲 乜毒手嘅时候咧。 但係好往往咧都會即係好似冇乜事發生咁樣。會唔會都係因為咁嘅話，就會令到大家喺呢一方面咧就似乎唔係太過重視咧咁？都想問一問啊 ，Dr. Eric 嘅就係即係若果係對比嚟講嘅話，香港比較一啲比較重視動物權益嘅國家嘅話，其實我哋算唔算係落後咧？不論嘅就係話喺法律上面嘅監管啦，又或者就係即係喺我哋平時嘅教育裡面嘅話，我哋應該要點樣做多啲咧？ 代動物 ，Dr. Eric， 係、hey, 你好啊，咁其實係啦，有香港嘅法律其實都即係其實係幾落後下嘅，同埋都冇咩 update 啦，其實都好多年好多年冇 update 過噶啦。其實有三個你問我有三個主要嘅問題啦。第一個咧就係佢哋冇不足夠資源去跟進啲 case 啦， 冇資源。 系啦，冇資源啦，冇時間啦，所以好多時咧，而家個法律係俾關乎呢種類型嘅 case 咧，六個月時間去做個調查嘅。 嚇，即係查一單嘢嘅話，查六個月。 系啦，查六个月嘅啫，就其实咧，你好多时咧，就呢啲嘢又唔容易揾证据啦。你知香港人系啦，你知香港人都几被动下嘅。如果即系喺隔篱屋或者咩，好少出个头去咁样帮人揾证据啦。所以好多时都唔够时间。譬如你如果记得上年有一单，有人抌咗十几只动物出场口，系啦， 冇 系啦，但系最尾咧，原来冇差住嘅，系啦，所以咁 partly 系因为佢哋冇足够去收集证据咯，咁 就入唔到罪系嘛， 系啦，咁同埋第二个问题就系、是，我哋买面包就有通胀，不过呢个法律的那个惩罚咧系冇通胀过嘅，系好细啦，即系唔系好有阻吓嘅个帮助啦，所以呢个都其实上年喺立法会都有个有个新嘅方向。去增加个惩罚啦，呢、這个就我希望实行到啦，系啦。 咁而家最新嗰个叫做约束咧，佢个惩罚最低系乜嘢噶？ 最佢冇最低嘅，最高好似系几个月嘅咋？ 哦，最高都系几个月。 系啦，同埋个最高嘅限额系好似几廿万咁样嘅啫，就唔系话佢哋好新嗰个好似想升个最去到两年或者同埋佢嗰个就系、是、嗰个罚款系去到200万嘅，咁啊话会有好多啲阻滞啦。 的确系。 好啦，仲有第三样嘢，头先你讲到有资源啦，譬如可能我就系话要去调查一件事嘅时候，一啲 case 咧，你要成六个月里面嘅话咧，你就要去搜集证供啦。第二样嘅就系即系惩罚方面嘅话，你觉得嘅就系一路其实基本上都系好低，所以其实个门槛咁低嘅时候咧，亦都会觉得就系、是大家会觉得我冇乜所谓咯，系嘛？ 系啦， 仲有一样嘢咧，你话头先有三样嘅， 系有三样，第三样可以暂时。 唔紧要，好啦，既然系咁讲法嘅话，当然我哋唔会希望有呢啲咁嘅 case 嘅时候嘅话，我哋先至会谂紧嘅就话，所有嘅嘢嘅话，我系加佢嗰个刑罚，就会令到我哋会即系喺呢一方面嘅话会做多啲。会唔会其实嘅话讲紧系动物权益同埋虐待动物呢两样嘢嘅话，究竟系边样嘢先？即系如果我喺个地方有动物权益嘅话，咁可能呢啲咁嘅 case 就会即系鸡先定系蛋先嘅，我应该要点样理解呢样嘢？ 其实呢两个 topic 系有两样嘢啦，好明显系拉楞咗啦。一变咗虐畜啦，咁虐畜好明显系疏忽照顾动物啦，同埋虐待嘅动物啦。头先谂到个另外第三条啦，系啦，就系香港原来嗰啲法例咧系冇保障任何。即系一定要受伤害咗之后先至有可以做嘢嘅， 即系未受伤害就唔可以嘅。 系啦，不过唔会保护任何动物可能被伤害。譬如有个人可以喺狗场有好明显狗未饿死，不过好明显嚟紧会饿死啦吓。佢哋冇人可以入去做任何嘢嘅。 其实咧，阿 Dr. Eric 唔止狗场嘅。头先我啱就想谂一个问题咧，想问就系、是，经常咧我哋喺新闻都有报道过啦，或者一啲嘅媒体啊吓讨论区都有讲过，有啲狗主咧，佢自己对啲狗咧就用一啲佢觉得冇乜所谓嘅方法，例如将佢咧夏天嘅时候咧长期困喺露台啊咁样。又或者咧就一扎狗咧就佢自己出咗街日几两日先翻，啲狗咧就冇嘢食嘅，诸如此类。但系其实佢觉得喂，我系狗主，第一我系狗主啦，唔关。第二呢就是说我觉得没问题，他没死到，但你放在露台日日这样晒住晒住，其实对那些尤其是长毛狗，我记得上次有一个 case， 那变成那些人已经叫做劝他，你不要这样啦，但是只能够劝，因为只要是他的狗，你做不到什么，对这些其实我们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到的呢？就是做一个叫做旁观者。 香港都有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人就 個藤條打啲狗啦，咁樣就都告得入，都坐咗幾個月監嘅，所以唔係全部都冇嘅。不過你頭先嗰啲 case 係講翻你而家啱啱講嗰兩嘢，約束同埋動物福利咁樣啦嚇。咁啊，好明顯你唔符合嗰啲動物福利嗰啲基本要求咧，就其實可以話係疏忽照顧啦。咁樣就某一樣嘢就係、是、有五樣嘢啦，就第一樣嘢就係唔好餓親佢啦，咁有水又有嘢食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唔可以唔舒服啦，對、環境係應該適宜啦，所以喺個籠喺個天台係唔符合 應該嘅 環境上。已經不適合了， 是啦，同埋好多時咧，呢個環境嘅就第三樣嘢就係避免痛楚啦，同埋有病睇醫生啦，唔可以即係有情況會傷害到佢啦。咁好明顯喺嗰度中暑唔係一個方法，所以第三樣嘢都係即係足夠話係疏忽噶啦。第三個、第四個都係破咗界噶啦，就係、是佢要發揮到正常嘅行為啊，即係有適當個 活動空間啦，可唔可以咁？ 係啦，同埋個地方乾淨啊，冇好明顯你個籠細細就。會整到自己污糟曬啦，只狗唔想自己污糟嘅，同埋可以呢、這個都緊要嘅。其實香港人都好多習界咧，就係、是都需要佢要同自己嘅類型嘅動物去相處監視，所以呢個都有少少好多人都 可唔可以講清楚少少點樣同自己類型嘅動物相處？ 係啦，即係只狗其實即係我成日都同人講咧，完美嘅世界咧，人養狗咧係應該永遠養兩隻以上嘅。 係 啦，咁、 okay, 如果你自己養一隻唔係問題，不過好多時候你應該帶佢出街同人相處嘅，就係啦。咁 貓就唔同啦，貓可以自己一隻。 貓就一貓情願一個啦。你平時養貓就建議人養一隻好啦。 你講得好好，多謝 Eric， 但係我哋反而係倒轉嘅，你有冇覺得啊？因為好多時候會覺得只貓唔使點理啊，所以我見到嗰只啲人係會越養係會越 多 嗰啲貓，所以成日你見到佢哋好 stressful， 好唔開心嘅。哦，反而呢樣係一個好好嘅提醒。 但我想問你， 狗嘅話就反而係要一隻或以上。因为他们是狼来的嘛，即是祖先，是吗？他们是一 pack。 喂，但 Sarah， 你意思只猫会多呢就会不开心的？ 会啊。 系啊，多一隻就要多啲病。 多一隻系啊，我咪试过有一隻系因为咁样，我屈到死咗咯。 系、啊， 系、 啊啊， 我咪讲过啦，系因为心理病啊，佢系唔中意新嚟嗰只猫嘅，到最后屘就系唔食嘢、唔饮水，跟住自己病，跟住走咗。 系 啊， 大家养猫就要小心。 记住先，多只猫就焦虑噶啦，啲猫 系啊， 焦虑隐形噶， 真人真事。 但系多啲 Eric 啊，如果一只猫仔、一只猫女，咁佢哋有 love story 噶嘛？即系我以人法咁谂，佢点会忧郁咧？系咪先？ 哦，呢个又系多个一个，呢个就同约束冇关系啦。 同洋葱冇关系，点解啊？ 不过 我帮佢揾个女朋友翻嚟， 你揾个唔靓嘅女朋友。 呢个系一个好常见嘅人养动物嘅问题嘅，好多时候我哋会人化咗佢哋啊，系啦，所以佢哋冇爱情故仔，爱情故仔佢好深，我谂人类先会有嘅嘢。 你又点知啊？你又唔系猫， 系我哋嗱帶翻個話題咧，你係動物係有感覺嘅，全部暖血動物咧係 proven 咧就有識痛啊，識驚啊，即係有啲感覺係有嘅，不愛即係人嘅愛就唔係某一個嚟嘅。 OK， 係啊，可能佢哋淨係生育嗰啲咯，嗬，即係會有想繁衍下一代，會㗎。點啊？如果唔係點會有嗰啲叫做叫春啊，或者嗰啲叫做貓嘅某啲啊？所以咧 ，Dr. Evan 呢樣亦都係啦，係咪所有狗同貓？去到某一個年紀，譬如一歲啊，一歲多啲啊，咁適齡嘅時候咧，就應該去絕育。如果唔係咧，就對佢身體可能冇咁好。我聽過呢啲咁嘅講法啦。如果唔絕育咧，第時咧佢患唔知咩病咧，機會又高啲咁樣，同埋都會有一啲嘅叫做當佢有嗰個求偶期嘅時候咧，會有啲行為咧。是会令到屋企有啲唔方便嘅，譬如可能周围濑尿啊、尿啊，诸如此类，系咪啊？ 如果唔做嘅话，系咪就剥削咗佢嘅福利？ 系啦，基本上就咁啊，其实咧，我依人即系依啲，你即系个各位喺香港咁多年咧，都听过啦。我谂第二个睇法系。得意嘅，我認為我哋養動物咧就一個都好一個，因為好多人拗叫做，做豬肉手術長命啲又點，或者乜嘢好似好唔自然啊嘛。長命啲啊，你會睇少啲醫生啊，老啲就冇啲好痛嘅病。 係經常 咁講 咯。係啊，經常聽人講。 啲人就會平時咁講，不過我都平時睇客就其實我哋養動物嗰個過程情況都係一個好唔正常、唔天然嘅嘢嚟嘅。 即係圈養佢係嘛？ 係啦，因為如果天養只動物咧，就其實佢哋唔會多過即係只狼即係街狗。唔会多过可能七岁啊，七岁算即系老人家噶啦。不过咧，因为我哋养到佢十几岁咧，而家闲闲地，其实咧我哋有啲责任，因为我哋养佢呢个唔正常嘅情况，制造啲唔正常嘅病啊。 所以咧就其實嗰啲性嗰啲譬如啊母閹就啊狗類咁樣啦，可能佢生乳癌啦，其實大自然冇咩狗生乳癌嘅。 嗯，因為佢都唔喺度啦。 係啦，都唔喺度啦。所以係我哋嘅責任。 即係喺大自然咧，其實嗰個年紀都死咗啦。 系啦， 系因为人太好营养啦，同埋住个环境太舒服，所以佢生命力就提升多咗几年，咁就多咗好多本来冇嘅病，可唔可以咁啊？ 系啦，咁我系我哋嘅责任，避免佢哋呢个咁嘅病啦。咁更加好明嘅着数就系佢哋可以啊，如果阉咗，特别如果啲准时六个月大早咧，猫或者狗，女或者男都好啦，就佢哋会都可以普遍地长命都十几 percent 咁多嘅。 嗯， 六个月啊，咁早啊，六个月仲系一个 B B 嚟嘅，咁快要绝育。 系啊，六个月之后一个呢、這个又系坊间最一个好 common 嘅 争议嘅嘢， 就话要一年先做，其实唔系嘅，系、 嗯、 啊。 Okay, 其實你就講咗六個月，點解咧？因為有人有咁講過嘅 ，Dr. Aaron 就 係 話， 係醫療效果係咁樣嘅。譬如啦，我俾個例子啦，就係、是譬如貓類或者狗類咧，如果你準時六個月大咧，係變咗零機會生乳癌嘅，唔係少機會喎，係、 哦、 變零。 咁多 真係 零機會， 半年就 狗貓都 係 啊， 係啊係啊， 因為喺佢未發育呢一方面嘅嘢嘅時候，你已經 原因就唔係100% 清楚啦，不過個事實係咁樣啦、 嗯， 所以就依、這個係緊要啦。 明白，明白，即系其实呢个反而系变咗我哋嘅责任，因为我哋令到佢哋嘅生命长咗，所以都会引嚟有好多嘅就系以往佢哋喺大自然里面系冇嘅疾病， 嗯、 所以嘅就系先至会觉得嘅就系话喺佢细细个喺六个 月 之前嘅话就好做咗一啲绝育嘅手术嘅话，系令到佢哋嘅生命延长嘅时候讲冇咁多无必要嘅痛楚， 系、嗯、保障佢哋， 同埋佢哋嘅哦，咁呢个系我哋嘅责任嚟嘅， 系啊，保障翻佢。 咁、okay. 啊 ，Doctor Erica， 其實而家咧，我見到嗱，我知道好似應該唔合法嘅，但我見到有啲人咧，自己咧屋企咧就當嗰啲叫自繁啊嚇，即係自己屋企繁殖咁樣，一隻貓一對貓咁樣，跟住咧又可能攞啲 B B 都出去賣啊咁樣，其實好似唔啱嘅。第一，第二，其實對佢哋嘅身體個健康會唔會會差咗嘅？即係。 嗱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如果佢哋自繁殖咧，就自己養翻或者送咧，都其實唔係犯法嘅。不過咧，如果你有買賣個過程，就要有牌嘅呢、這個地方。 即係收錢就唔得啦。 係啦，係啦，收錢就唔得噶啦。咁樣就而家市面上好多人都走呢個法律啦，做一樣嘢，因為佢唔使有個鋪嘅俾人嚟 check 又成啦嚇。其實咧好多年前就我都即係。即係 aside from 鼓勵人哋去領養，唔好去買啦。就其實如果你要買嘅動物，情願你揾一個地方係有，即係 make sure 佢有牌，有啲跟進，有個地方就唔好上。而家好啲人興去上網，因為佢啲狗場，因為而家有啲規矩嚴厲咗啦。咁、我哋對上司講電話嗰陣時，就變咗咧，佢哋就走呢個法律罅啦，去。俾咯，舊時就抌俾狗婆咁，狗婆又 而家網上咧又話咩自繁啊，咩屋企生咗，其實好多都係可能都係狗場嘅貓場掉出嚟， 係100% 係添。唔好誤會，我認為好多寵物店嗰啲動物都係狗場嘅 project。不過起碼你有個又做個消費者，你有個渠道去跟進啊嘛。 嗯， 同埋你起碼知道離開咗嗰個恐怖嘅狗場，去到個寵物店都喺嗰度短時間都唔係咁殘酷啦。 嗯。 系、啦，所以就绝对小心啲啦。依样嘢就同埋你头先讲第二样嘢，就话佢哋生喺屋企生，系啊，唔系即系好多人，我经验话俾佢知咁多年咧，就系啲人一般都后悔嘅做呢件事。 嗯、 有两个情况啦，你搞生网只动物又可能生唔到或者咩，你要使好多钱去 医翻， 系啦，去医翻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就好多時咧，有啲仲最恐怖嘅情況就係人唔捨得俾動物人啊。 嗯，就會越養越多啦。係 啦，越養越多噶啦，咁、就會我見過家族屋閉啊，即係家破人亡嘅。我見過人你要賣樓，因為開頭佢養三隻、養四隻、養七隻，又離婚，又冇曬錢，又賣樓啦。 嗯，哇！ 所以是做了20年我见过这单这个这样的 case 多过一次的了。 OK, 即是为这件事嗌晒交啊。好啦，咁希望大家呢即係理智啲啊，即係买或者係领养都好啦，諗一諗屋企人鍾唔鍾意啦。 明白。 OK, 多谢晒，多谢 Eric 啊，今日同我哋倾偈。 多谢 多谢多谢多谢晒。 拜拜。 好，返嚟呢我哋一阵间会有亲子嘅时间。 蠢也蠢过金，精智慧总算比较多。卡数找骨起万令我，终于我。精智的吃果。 讲究的买家，占越贵精也不贵多。 要 实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总要食粉，专员靓心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做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止肥鸡，帮他按摩盐同老周要落齐，再放香花椒大角金葱红葱蒜头越贵，水冰糖自由做个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礼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掂呢只自国仔嘅自由计。癫也癫过蠢，也蠢过奸，天智慧总算比较多。靠就走过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奸，天意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冇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别放低。你着返好你件浴袍，癫也癫过蠢，也蠢过奸，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习惯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奸，天智慧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苦也苦过甘也甘过甘，天智慧总算比较多。 今时今日咧，教小朋友咧，唔单止爸爸妈妈教啦，因为好多时咧就会赢在起跑线，咁所以咧，好多爸爸妈妈咧就会咧就将个小朋友咧由好细个开始咧就俾个好多唔同嘅兴趣班啊等等。咁但系到呢啲兴趣班又点样选择咧？咁样咁甚至有啲爸爸妈妈咧拣呢个兴趣班咧，第一样嘢就谂啊，其实呢一个兴趣班帮唔帮到佢第时去考一啲名校咧吓？例如学呢一样嘢，到底会唔会吃香咧？学呢一样嘢咧，会唔会学校觉得哇犀利？佢连咁样都识，会唔会咁咧吓？咁所以今日咧亲子嘅时间咧翻嚟咧喺12:00到12:30呢段时间咧就会访问一位戏剧嘅导师啊，就话专教小朋友做舞台剧啊、演戏啊，用肢体表现一啲嘅讯息出嚟啊，咁样到底学呢啲嘢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小朋友咧吓？无论喺考名校方面啊，或者喺个表达自己方面，有啲咩实际嘅好处咧？咁一阵间翻嚟咧就会讲呢一样嘢噶啦。室外温31度，相对湿度76%嘅，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啊，听紧就系 Radio 2 FM 94.8至96.9。 拜登政府同前任特朗普政府对新疆问题嘅取态明确同一贯，认为当地存在种族灭绝。美国政府将会喺合适情况之下动用其他工具对相关官员追究责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12:00，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09.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那个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并且会继续远离香港。当那个热带低气压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香港今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70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80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5点，升2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8.5，跌10.5；港交所490元，升23.8；盈富基金28.4，跌1.6；美团285.2，跌4.6；阿里巴巴206.2，跌3.2；药明生物132.4，升6元；比亚迪股份226.2，升2.4；吉利汽车23.75，系跌5毫。新上市的潮聚眼科13.7，小米集团25.8，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21，瑞士法郎8.409，澳元5.821，加元6.232，新西兰元5.45，欧元9.18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8点，跌274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82美元，卖出1,801.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由于受冧棚架影响啊，长沙环道钦州街交界咧，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长沙环道钦州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呢就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观景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好，时间到12:10啊，三者都气温相对湿度74%，风骚快人追有一小时噶啦吓。呢、這个钟头咧，我哋就会有头嗰半个钟咧会有亲子嘅时间，头先预告咗少少噶啦。 系啦，咁当然啦，今日我哋好开心啦，能够咧邀请到咧、我哋一见面嘅时候，大家已经毛管冻晒，唔知做乜嘢。系啦，你又嚟啦，你咪冻啦。我哋会有请嘅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戏剧嘅喺呢个剧场导师，就系、是、有胡秀慧 Emily 嘅。 Emily， 各位你哋好，我是 Emily。 Emily 姐姐好多我嘅學生咧會咁樣叫我，係大人都會咁叫我， 我都會叫你 Emily 姐姐。 Emily 姐姐，知唔知啊？叫人咧 Emily 姐姐啊 ，Emily 姐姐，我係 Peter 弟弟。 Peter 弟弟你好。 其實咧教細路仔咧，我想問下 Emily， 其實係咪都好多年嘅啦？因為教戲劇同教細路仔戲劇，我自己覺得啦，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你教大人咧嚇，除非你教住好似阿馬小強咁啦嚇，即係吸收力咁強嘅啦，係咪？即係你知我講廢話啦咁但係教小朋友咧，係會需要特別嘅耐心啊、方法啊等等嘅咧，同你教其他大人戲劇。又有冇唔同嘅咧？咁 你教咗几耐？ 我教咗廿三年。 哇！ 你个样都系廿四岁 嘅 啫。 系啊，睇你样廿四岁嘅啫。你搞廿三年。 我头先都系咁同佢讲啊。我同 Emily 姐姐都咁讲，我哋同曲开始教噶啦。 暴力。 Emily 姐姐好犀利噶，佢又读过呢个演艺啦，同埋佢嗰个佢关于佢嘅个人介绍啊，真系哇长到啊成篇啦。佢净系教呢一个小朋友教成二十年啦。 系啊，超过二十年。除此之外，其实都可以讲埋。另外一個身份啊，因為除此你話教小朋友嘅戲劇之外嘅話，你都會教一啲嘅，可能喺感知上面，有啲身心靈上面嘅一啲課程。 因為咧，其實我而家都有教一啲修行嘅嘢。咁、我個另外一個修行嘅 centre 咧，叫做野白內觀。咁我個修行嘅名字叫野白。咁因為咧，其實感知咧喺戲劇裏邊咧不停要打開。 其實感知我已經唔知係咩。咁你可唔可以由我哋係低咧？我係低 level 嚟嘅。可唔可以講咩叫感知啊？即係唔知我知啦，係咪？感知即 係 咩？ 佢而家就係唔知啦。係 啊， 咁啊由唔知可以令到佢感知咧？ 知道自己唔知呢、這個都係一個感知嚟。 呢、這個就係 awareness， 係 awareness， 啱係啊。咁係 察覺一啲嘢， 察覺一啲嘢，唔係一個頭腦，因為頭腦可能會好多時走先過我。 冇錯。 咁但係我哋放低曬所有嘢，我望到前邊嘅人，我見到你點頭，我見到你對我微笑，我甚至睇到你眼睛話俾我知一啲嘢，嗰、個就係感知嚟，即、好似喺森林裏 面。明明啊，傻菜， 唔係一啲表面嘅嘢嚟嘅，其實係一啲感應，又或者係一啲比較係未必可能言語能夠講到嘢嘛，一種感覺。 我舉個例啊，我老公咧係內蒙古人嚟嘅。咁咧，佢話咧喺大漠裏邊咧見到人咧，你個感知就會開嘅，因為你要知道對方係有傷害性啊，定係冇傷害性。 即係你要開始要分辨嘅咯喎。 好似動物嗰、那個嗰 動物性呢樣嘢。 咁但係呢樣嘢講就易啫，譬如我離遠見咗個人，樣都未睇得清楚，我點知道佢對我係好定？ 唔係，你 feel 到。 feel 到㗎？ 你 feel 唔到咩？你 feel 到㗎，其實。不過好多時候我哋又會將係正如你所講，我哋思想行先。系咪啊？可能就會睇下，究竟著咩衫或者咩唔係嘅，但係其實你係會 feel 到嘅。 同埋因為你可能有恐懼，已經將個感知閂埋。 啱、嗯。 咁但係戲劇係可以透過一啲遊戲，因為所謂嘅修行係不可説不可説、一説就錯。咁所以我透過戲劇咧，不停去玩，去令到互相咧個感知打開。咁呢個就是我嘅戲劇嘅訓練。後屘就行到嚟個呢個修行嘅路上。 哦。 咁但係嘅小朋友戲劇點解咁快就要好細個就開始要有呢一？一种察觉或者有呢种感知，就要用呢一种嘅 art form， 即系其实，因为以我哋知道嘅就应该唔系净系戏剧咯，嗬，即系譬如可能你可以 through 画画、音乐、戏剧，即系呢一啲 各种 嘅 艺术 嘅唔同嘅方式嚟去令到佢哋去了解自己。咁小朋友咧，点解要学戏剧嚟去了解呢样嘢？ 因为我有个老师影响我一生，咁佢一个法国嘅大师嚟，戏剧大师叫 Philippe Gollier， 佢有同我讲过，最好嘅演员状态系七岁嘅小朋友嘅状态。 点解咧？七岁啊， 佢勇敢，佢个感知打开，佢乜嘢都够胆去试。 即系每一个小朋友到七岁，你意思系？ 我谂最。即係 natural 地去成長嘅小朋友啦，即係去到七歲嗰個狀態，我哋講緊，因為我哋演員通常講緊嘅狀態， 就唔係 exactly 個 age， 不過係個狀態。 係啦，係啦。exactly 就係狀態，咁、我哋因為我就算我培訓演員，我都係培訓佢個狀態點樣打開自己，點樣去吸收，好似拋啲線出去，我要同你 connect，、我要同你 connect。當你攞到呢個能量嘅時候咧，你就開始有個團隊， 明 你就好大嘅力 量。你係啱七歲嘅 IQ， 你同佢玩下喂。 明啊，嗱，阿 Emily 老師啊，你測試下我啊，我真係想跟你學嘢。 係啊，佢八歲到啦，七歲講少咗，係啊。 咁我帶一個遊戲啦，咁呢個遊戲咧係訓練咧主持。或者兩個主持的 connection 好好玩的遊戲，咁咧我哋亦都係放低頭腦，可以創咗一啲好天馬行空嘅故事。咁首先我哋要兩個做咗 connection 先啦，咁我就介紹俾你聽。你好啊，我想喺呢個遊戲咧，你叫我做 Emily 姐姐，咁我點稱呼你啊？ 我叫做小香蕉。 好，小香蕉你好。咁我哋点样去开始呢个游戏啊？你先啦，定我先啦？ 你先啦 ，Emily 姐姐。 哦，好啊，好啊。咁啊，由我先噶啦。 好。 咁咧，我就会要个同学咧，就望翻去观众啦。咁、但系个 connection 依然同佢 partner 一齐 connect 嘅话，今日咧有个大西瓜咧，系咁碌碌碌碌咗落山崖，跟住分开咗两半啊，系咪啊，小香蕉？ 是啊 ，Emily 老师，仲系好痛啊！个西瓜好痛啊，扁咗啊！ 继续啊！继续你同我讲，系唔系啊？你当你唔想再讲嘅时候， 系唔系啊，老师？ 即系 Roger。 哦，明白，明白。 系啊，跟住咧，佢好痛之后咧，突然间佢伸出一只手，竟然有块胶布贴住咗个伤口、啊，系唔系啊，小香蕉？ 系啊，老师。嗰、那個膠布咧，仲係有兩隻貓貓喺度啊，好得意噶！我都唔知喺邊度買，你可唔可以送俾我啊？係唔係啊，老師？ 係啊，呢只貓貓咧，突然間隻眼睛閃下閃下，佢竟然變咗只貓貓太空船，飛咗上天空喎、啊！係咪啊，小香蕉？ 系啊，飞得好高啊，好惊！ 接唔接到啊？阿傻强 接到。即系咧，我呢个真系好玩。 我听阿老师咁讲咧，即系嗱，第一咧，佢要知道要俾翻个 connection 啦，正如头先所讲，所以就有一个叫 一个 sentence 啦、吓，即系唔系啊？咁样即系我讲完 句子系 throw one 俾佢，同埋咧，原来阿老师咧系会天马行空到咧，无端端喺地下又飞咗上太空，太空又落翻嚟，咁唔知去咗边啊？ 玩呢个游戏，我想知道嘅就系其实系想俾佢哋有啲乜嘢嘅训练，或者可以得到啲乜嘢？ 系啦， 其实要去 创作力， 打开个框， 打开个框 啦，跟住学习聆听啦，将人哋嘅聆听点样转化一个新嘅嘢啦，唔好去强迫自己去要求人哋啦。因为人哋点嚟，你觉得好唔 make sense 都要接噶， 但我都接受。 好难啊呢样嘢，我唔想上呢个。 但系其实咧， 老师对唔住，老师头先个表现得如何、啊？你觉唔觉得做唔做到呢个要求？ 你点会就系你送唔送俾我，即系唔系阿老师嘅啫？嗰两样嘢系有反驳噶嘛？ 我依家要学 老师 嘢啊嘛！ 我问紧老师系唔系啊老师？ 我依家学紧嘢啊嘛！ 你知唔知啊？小香知个英文叫笨阿拿啊嘛？笨阿拿啊嘛？ 笨阿拿， 笨阿拿，笨阿拿咁啊嘛？所以佢要表达咗笨阿拿嗰个本色噶啦。但系咪即系其实冇错同啱嘅？ 讲得啱、 就算小强咁样笨阿拿都其实都冇乜所谓， 都可以。同埋做完之后，我可能会俾一啲嘅建议佢，令到佢可以更加放松， 更笨阿拿， 更加可以同对方玩 interact 嘅嘢。 咁、你头先几下来回来往，你有啲乜嘢嘅建议？你觉得佢点样？你可唔可以 叫佢放弃嘅建议就系、 是？我放弃自己， 叫佢放弃。 如果佢真，我哋真喺课室里边咧、我会调教佢个 movement， 同埋佢点样俾观众。 点样调教佢 movement？ 即系佢身体语言啊，即系喐动。 系啊，喐动其实会令到佢冇咁 aware 系老师呢件事，因为而家佢好犀利，佢一嚟就同老师玩。但通常佢会同另一个小朋友玩，咁大家 level 差唔多咧，佢哋会 放松啲， 系啦，放松啲，咁唔同嘅嘢嚟。 其实咧，老师啊，直至而家咧，你讲嘅系呢啲好创作性嘅，即系好天马行空，其实冇剧本嘅。但如果相比传统嗰啲，譬如我俾个剧本你，你念咗佢啦，嗱，你就系阿当，你系夏娃咁样，即系嗰啲其实系咪你觉得冇咁好咧？因为你只系背诵嗰对白，相比你而家呢啲。你啲好似系 mind training 多啲啊，即系唔系一个 drama training 系 咪？英文咯， 即系练一个思 维。其实有台词咧，都可以拉松啲嘅台词，所以呢个系台词底下嘅一个玩，即系一个人嘅 playful 嗰个心态嚟。就算我而家我讲紧一个练习咧，系个台词嘅练习。例如练习其实系死噶嘛，即系台词系死噶嘛，即系我爱你可以乜都得噶嘛。 系啊， 但 系 当你好有爱咁讲。我爱你啊，或者你好憎嗰人咁讲，我爱你啊， 点解你唔爱我啊？ 即系同样嘅台词，吓唔同嘅语气就有唔同啦。 系啦，咁我都会用呢个方法去教小朋友去 taste 嘅台词、因为就算你真系有台词去演绎嘅时候，你系用咩嘅 interpretation 去讲呢个台词咧、你同对手究竟内心其实我想得到啲乜嘢咧？讲紧嗰个需要。 不过教小朋友佢哋会唔会因为对人生经验唔多啦咁样？譬如讲一啲嗱，第一首先佢未必会睇到台词啦，因为佢咁细个，啲中文字佢识嘅有限啦。譬如你俾 个稿嘅，佢都唔识睇嗰啲字，佢点去演绎咧？同埋有啲人生嘅感觉，譬如爱情啊、成功啊、失败啊，或者俾老细闹，即系呢啲佢完全都未遇过，咁所以变咗佢哋学做呢啲戏咧，会唔会更加困难？教唔到佢哋？ 更加容易、啊，我都觉得，因为佢由自我出发， 嗯、 由佢揾翻自己，认识自己。跟住我對乜嘢有興趣嘅時候，我先用我嘅台詞去表達我當刻、當下嘅感覺，所以係好好玩嘅。即係而家我哋嘅排戲都係咁樣 free flow，可能甚至係叫佢做一個 movement， 跟住做咗一個似隻雞，跟住我話好啦，咁呢個角色 就 係 一 隻 雞。哦，咁樣啊？ 係啊，跟住呢個雞點樣行？呢、這個雞係幾多成嘅動物，定係真係完全誒玩具咁樣？佢自己可以選擇，所以佢哋裏邊覺得充滿咗可能性、創意同埋好。 Emily 姐姐，我想问一样嘢，就系话小朋友既然系咁样嘅时候嘅话，佢好用一个本性嚟去上呢个堂，有冇一啲小朋友系特别适合，或者佢哋系冇咁适合上你呢一种嘅？同譬如可能佢嘅性格会唔会有关？即系例如好可能有一啲好开朗嘅，咁当然系好容易啦。但系如果系会比较系内敛一啲嘅，或者系会收埋一啲嘅小朋友嘅话，好可能就会又会再适合啲咧咁样。你会唔会因应住佢哋嘅性格嘅唔同嘅话，又基本上？上咗呢一堂之后，佢哋会有一啲唔同嘅得着咧。 因为每个人都中意做翻自己，不管咩 character 嘅小朋友。咁所以咧，有啲好即系比较创意啲嘅同学仔咧，喺度咧喺度课室里边好玩咧。其实反而系带动咗个课室，令到一啲个小朋友好多框框嘅小朋友唔敢嘅小朋友觉得，哦，原来咁都得嘅，原来咁都容许嘅。佢就会慢慢系啦，佢唔闹嘅咩？咁佢就会慢慢去试下，试下，跟住佢就会明白我系边个。跟住慢慢嗰个大家嗰、那个嗰、那个。 距離拉近 同步咧，就會產生咯。 呢個咧反為同正即係正規嘅課堂又好唔同啦。正規課堂就係坐定聽我講，係咪？ 係啊， 一再重嗰啲立出去啦，罰企，好似馬小強頭先俾人罰企啦，係咪先？係啦，即係但原來阿老師而家話咧就誒唔係，原來有啲活躍啲嘅，反為咧就係佢會帶動埋嗰啲比較靜嘅、怕醜嘅咧，都會容易投入，係咪？係 啊。 但你唔會覺得有時嗰啲真係曳嗰啲又會搞亂個秩序啊？即系吓，即系令到成个上系好猛整啊！上堂上唔到嘅咩？ 我谂大家一场误解，因为每个人都唔同。咁其实小朋友活泼系理所当然。咁我手上有好多小朋友咧，喺学校咧系会俾啲同学仔话唔 OK， 甚至又系老师话点名，跟住所有人去觉得佢唔 OK。咁但系其实佢只系做翻佢自己啫嘛。当你去接受咗佢自己，跟住话俾知，你可能太活跃，太有创意啦。呢件事系好好嘅。但系我教你点样去用，或者几时先至用，或者有阵时你都要去聆听，去听。都好重要，你將佢揾翻佢 balance， 咁佢咪可以保有翻自己嘅特色，但系又學到一啲同大家相處嘅，呢個先係最重要。 做自己嚇，其實我哋窮一生都係喺度追求咁， 就唔係係咁拍停，係咁拍停嚇，咁佢就冇曬佢嘅創意，同埋完全唔敢喐啦嚇。 唔 係， 佢本身有嘅專長都俾你咁樣拍扁咗， 拍停曬。 係嘅，即係呢個都有啲爭論嘅，有啲人話喂，其實小朋友咧，你唔好成日話佢曳，其實曳亦都代表嗰種叫做中意去發掘一啲新嘅世界咧，代表。佢個人有嘗試新嘢嘅勇氣啦，反而有啲咧，即係有啲人咁講啫。如果太乖，成日坐喺度唔喐嗰啲咧，就聽老師講嗰啲，佢學嘅嘢可能就會比較有限啲添咯。即係有人嚟咁講。 Emily 姐姐，我想請問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係咁，而家聽緊我哋嘅節目嘅咁多位家長，佢哋應該要點樣可以平衡翻嘅？就係我哋明白，當佢喺成長嘅時候嘅話，喺社會上面嘅話，係一定會有啲嘅規範，你必須要守嘅。但係亦都唔可以忘卻咗自我。咁喺小朋友裡面嘅話，你會覺得嘅就係點樣去令到？嗰啲家長可以同佢喺平時親子嘅情況都可以嘅，就係既能夠等佢好好咁樣去發展自己，但係又唔會拍停佢有某啲嘢。即係有時我哋覺得家長其實好難做。 係啊， 我自己會建議有一個 quality time。就你自己點忙都好，但喺嗰個 quality time 嘅時候咧，你係要提醒自己，呢個係以小朋友做主導，你完全嘅聆聽，完全嘅 follow， 同埋去嘗試明白點解佢要咁樣做。 適合幾多歲嘅小朋友？ 冇啱同埋錯，我諗好細個， 三 歲都得噶啦， 就可以開始做啦。 喺個空間或者有啲玩具咁樣，俾佢主導去聽， 即係陪佢玩啦，可唔可以？ 係啦，或者 同佢一齊玩。 係啦，係啦。 因為如果陪咧，就係一種感覺，就係我坐喺度睇住佢玩就算啦。但係唔係，係應該同佢。 佢 join 埋一齊一齊玩嗰啲 quality time 先 啦。咁但係點玩啊？點玩同佢？ 以佢做主導咯。 佢、想玩 乜你就玩乜啦。 係啊，譬如我 真係俾佢玩。 我啲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咧，佢就中意扮醫生嘅，我係扮病人。咁佢同我睇病咯。咁哎呀，你要打針啊？咁就係同俾佢打針咁。即係我細個都同佢哋玩咗啲咁嘅遊戲。 係、但係最重要係喺過程裏邊，你要反思翻啊，呢個小朋友點解會咁？我個女或者我個仔點解會咁、其實最重要係佢發展咗一個你習慣去觀察你嘅小朋友、認知真實佢嘅時候，你帶翻喺日常生活，可能我哋好煩悶、好煩惱、繁忙嘅時候，唔記得咗嘅時候，我哋記得呢個 moment，、我哋會俾自己一個提醒。所有嘢都要由行動，因為太多理論其實係改變唔到生命。 同埋老師啊，你係舞台劇方面啦、表演方面啦，其實咧小朋友咧。我自己曾經都咁樣同人講就話啊，其實有啲機會俾佢上下舞台咧，增加嗰個叫做見聞啦，增加嗰個上舞台嘅信心啦，其實都是一件好事，你點睇啊？ 係啊，絕對係啊，因為佢要見到觀眾，兼且係好多陌生嘅觀眾，而且佢要創作，佢要將自己好坦蕩蕩去俾人哋見到， 就唔好驚。 係啦，咁同埋佢點樣調節我驚咧？即係你冇得唔驚嘅。就算好專業演員都驚，但係我哋點？怎样去跟我们的情绪相处，怎样令到这个惊是可以令自己企稳的、这个学习是重要的、 那种情绪的少少紧张，我们或者不用惊，是令到你更加小心地去做好那样东西，还有更加重视当你表现的时候怎样做得更加好。 是啊，因为所有情绪都是好的，它的出现是有它的原因。 好耶， 非常好， 非常好啊，多谢 Emily 老师啊，是啊，好啊，好， 大人都可以找你的，其实 是啊，是啊，我有开大人的戏剧班、叫做内在觉知成人戏剧班、 哇，报名知报名， 好，多谢晒老师， 我报名，我要做班长， 好，多谢多谢多谢 Emily， 好耶，谢谢。 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魔。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一刻竟然怪物状，睁开窄破。似乎当我饲养了，偏偏我却望着这只怪物，灵魂鸣叫再鸣叫，这是我没意料。蓝色魔法，要么心里走，破解我食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败。 呢首歌叫做《怪物》，12:29，听紧《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哋半小时咧，就会有呢一个片段人间。今日由马小强带嚟嘅剧本，留意留意。 三十一度气温咧，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悬挂嘅。我哋先听咧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收到亚洲互联网联盟发出对当局建议修订私隐条例的意见。专员钟丽玲表示，联盟不了解条例背景和范围，并且正是邀约联盟代表会面，以解释相关内容。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修例可以令到公署一条龙处理有关起底的投诉，包括调查和起诉。她说，一直有就涉及私隐内容去信相关平台，要求将涉及私隐的内容下架，大约70%平台会处理，认为并不理想，期望有法律基础要求移除内容，看不到会影响正常合法商业活动。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罗浩林在同一个节目说，科网平台关注会不会涉及法律责任问题。协会估计，科网平台即使现阶段没有考虑撤出香港，但是如果条例实行的时候出现滥用情况，亦都有机会撤出。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5宗是本土个案，患者都是来自云南。云南本土亦都新增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云南瑞丽市疫情防控当局今日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所有市民居家隔离，即是另行通知。在当地的15宗本土确诊个案之中，2宗是日前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余13宗是在瑞丽市的核酸检测之中发现，患者已经送院隔离诊治。南韩单日新增1212人确诊新型肺炎，较昨日增加466宗，是今年以来单日确诊的新高，亦都是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二高，引发出现第四波疫情的忧虑。总理金富谦宣布将目前实施的社交距离措施再延长一个星期，但是如果病毒扩散情况在2至3日内仍然失控，会考虑将措施提升到最高级别。新增病例之中，1168宗是社区感染，境外输入病例有44宗。当局计划扩大病毒检测范围，特别建议20至30岁人士接受检测。据报，变种病例在这个年龄层之间的传播速度加快。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12:00，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09.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那个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并且会继续远离香港。当那个热带低气压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香港今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5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812.8亿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54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5点，升2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8.5，跌10.5；港交所490.2，升24蚊；盈富基金28.38，跌1.8；美团285蚊，跌4.8；阿里巴巴206蚊，跌3.4。药明生物132.7升6.3，比亚迪股份226.4升2.6，吉利汽车23.75系跌5毫，新上市嘅潮聚眼科13.9，小米集团25.7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6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6，人民币6.471。英镑兑美元1.381，欧元兑美元1.183，欧元兑美元0.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380点，跌262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72美元，卖出180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 说了再见， 约定再见， 就会再见。阿尔伯特·克瑞曼经典著作《叛离、抗议与忠诚》，将经济学的洞察应用在政治学上面，提出 当人民期望国家进步、变革而不得要领的时候，人民应该去抑或留。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写科， 今集从克瑞曼思想出发，探讨在去留两难局面下应当如何选择。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是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还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早晨啊，阿妈。 点啊，细路长。 昨天我妈赞你。 啊，你妈咪赞我？ 是啊，我妈咪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的？嗯。她怎样说的？快点说给我听。 她说，无论你做些什么事，只要我们不要学，那就已经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了。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哈哈，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小丑。 喂喂啊， 嗯， 爸爸翻嚟啦，喺边啊？ 爸爸翻嚟啦， 系啊系啊， 你攰唔攰啊，爸爸？ 喂喂，乖，爸爸唔攰啊。点啊？ 系， 坐度坐度坐度。今日老师教啲乜嘢啊？有冇开心搞笑嘢讲俾爸爸听先？ 有啊有啊，爸爸。今日咧，老师教数学啊，佢一讲啊，我就完全明白啦。 咁叻， 系啊， 系唔系真噶？ 梗系啦，维维同爸爸一样咁叻。仲有啊，今日咧坐喺我隔篱嗰个李明珠啊，问咗我一个好搞笑嘅 IQ 题啊，等我考下爸爸，等你识唔识啊？ 难唔难噶？ 太容易咧，爸爸唔想估吓、啊。 你一定唔识噶。 我一定识，答啱有冇奖品先？ 如果爸爸答啱咧， 有咩奖品 咧？送个贴纸俾你。 咁犀利！ 如果你唔识嘅话咧，就要罚噶咯。 咁罚乜嘢啊？嗱，唔准又好似上次咁罚我扮猪叫啊，好惨噶，又难听、啊。 维维会锡住爸爸嘅。 咁讲啦，讲啦，咩题啊？咩题啊？ 听住咯。 好好好。 有个贼仔， 系 佢最怕乜嘢动物？三只走埋一齐啊！ 谂下先啊，三只猪，因为咧啲猪好臭嘅，好烂嘅，系咪咧？ 错，开估开估。 诶，冇住冇住冇住。啊，我知啦我知啦。 谂谂 诶，最怕三只猫，好嘈，喵喵喵。 唔啱。爸爸开股啦，好唔好？你估错晒啊！ 咁爸爸认输啦，你开股啦。系三只咩啊？ 系三只狗啊！ 点解啊？ 最怕系狗狗狗啊嘛！ 系喎，系喎，系喎。喂，唔好罚我啦，我好攰。哎呀，我突然间想瞓。哎呀，我瞓着添啊！ 啊，爸爸好矛噶，唔得，我要 瞓咗啦，瞓咗啦， 要瞓啦。 我个仔维维今年六岁，读紧 K 3。自从我太太五年前交通意外离开咗之后，就剩低我同佢两个相依为命。我好锡佢，维维都好锡我。我对佢期望好简单，就是、永远开开心心，做一个简单、开心、健康嘅人，我已经好满意。我本身都一个好简单、好开心嘅人，我职业。就是哄大家开心，为大家带来欢乐。每一次的演出，我一个人站在台，我虽然不是主角，但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名字叫江俊业，有人叫我做 Jason 哥哥。我是一个小丑。 校长早晨、 早晨，你是 K3 的江子伟？ 是啊，校长。 你爹哋就系江俊业， 系啊。 嗱，不如咁啊，你讲多次俾校长听。 哦， 你爹哋嘅职业系做乜嘢噶？ 得啊得啊，佢咧好叻噶，佢系小丑嚟嘅。佢咧每次演出啊都好搞笑，好受欢迎噶。佢咧又识用嗰啲气球咧扭好多好多唔同嘅动物出嚟噶。校长啊，你想佢扭乜嘢，佢都识扭噶。 犀利喎！嗱，咁样。你通知你爹哋，叫佢方便嘅时候俾个电话我。 哦， 我想约佢见下面。 校长系咪想请我爸爸嚟学校度演出啦？好啊，我谂佢一嚟啲同学仔一定好开心噶。我今晚翻去即刻同佢讲啊。好啊。 校长先生你好，我就 系 江子维嘅爸爸，唔知道你揾我咩事呢？ 江生你好。听阿江子维讲咧，你系演艺工作者嚟嘅喎。 我唔算唔算，唔系咩演艺工作，我不过一个专业小丑，咁啊做咗都十几年噶啦。 哦，咁一定好专业噶啦。有冇攞过啲乜嘢嘅专业资格啊、认证啊，或者有冇攞过啲咩奖项啊？参加嗰啲大型嘅活动演出啊？ 我一个人出嚟做噶咋。其实咧，我平时咧就挂钩喺啲公关公司，咁有啲咩商场活动啊，甚至有啲家长啊帮小朋友搞生日会啊、圣诞 party， 咁啊叫我咯，咁我就带埋我啲道具啊，咁啊化晒妆咁啊演出。校长，我嘅职业唔系有咩问题啊嘛？ 嗱咁，本来就冇。不过咧，学校最近咧收到一位家长投诉。 投诉？ 佢话佢个仔咧早几日喺学校门口见到你就接阿江子维放学。 咁我接佢放学好正常啊，我系佢爸爸。有咩问题咧？ 哦，冇，学校咧我哋都好鼓励啲亲子活动嘅，例如接放学啦。 系咯。咁到底发生咩事咧？我唔系好明啊，系咪江子维学校同人打交啊？ 唔系。江子维的成绩啊，品行一直都好优秀，学校咧仲会谂住咧学期尾颁个模范生奖俾佢啊。呢个奖咧，好多同学啊家长都希望佢哋嘅仔女可以攞到嘅。不过你知啦，我哋嘅评审就好严谨。 多谢晒校长啊，多谢你俾呢个奖我仔啊。如果佢各方面表现都合乎资格咧，我谂对佢嚟讲真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啊。 江生，我就系为咗呢件事咧，想同你商量。 因为呢早日我刚才不是说有个同学见到你未落妆以小丑的造型出现去接紫薇放学、令到这个同学仔呢产生不安好像说失眠了两日这轮都还没回到学拿了两日假、 我记得了我那天比较忙又塞车那我来不及落妆啫。如果个小朋友真的吓亲嘅，我愿意同佢家长讲声唔好意思啊。不过我就唔系咁明啦，我个小丑造型啲小朋友好中意噶。其实会唔会佢唔舒服咋？所以咧就 嗱，江生，你知啦，我哋呢间学校喺呢一区嚟讲都算系名校。 我知， 即系咁。如果你系一个国际知名嘅 artist 咧，我估我哋学校冇问题嘅。不过， 但系校长啊， 系 做小丑系我的工作。一个正当工作是我的专业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其实。 江生我个人来讲都很尊重你的职业。不过那位同学仔的爹地呢就跟我们学校的校董很熟。 那不如这样啦我不介意亲自跟他解释或者道歉。 那个奖。 个奖如果你认为值得颁给江子维你就颁啦。那当然最后你们 有自由颁不颁的我尊重你们的决定。我跟我仔没问题的我仔一定会明白。同埋一定会支持我嘅校长。喂喂，爸爸翻嚟啦，喺边啊？一定喺房啦。啊，你个烂瞓猪，做晒工话未？咁早瞓吓？点啊？ 我维维有啲唔舒服啊。 吓？哦？咦？有啲发烧、啊。 唔系、 啊。你食咗饭未啊？爸爸带你睇医生， 唔使啦，唔使啦。爸爸，我食咗少少药啦。你今晚唔系有演出咩？维维自己瞓觉得啦。 唔得，维维唔舒服，我今晚唔去啦，搵人代我演出。你等等，我打个电话先，我留喺度陪你。 唔使啊，爸爸，你教过我噶嘛？你话做人要负责任啊，唔可以因为一啲小事而推卸责任噶嘛？我一个人瞓得噶啦。 维维，你唔开心啊？系咪因为优异奖？即是那些模范生的奖所以嬲爸爸。 不是爸爸我没那么小气的。你教我的嘛说做人最重要要开心。其实我现在日日上学都挺开心的。不过是今日派回一份作文的功课是写我的志愿。老师说我写得差要我重写。 哦你是不是写要做只污糟猫咁，老师罚你写过咧，你写咩志愿先？ 唔系啊，我写我嘅志愿话系要继承爸爸的工作，做一个可爱的小丑。 哎呀，错晒啦！ 点解啊？点解会错啊？ 第一，爸爸都未死，爸爸死咗咧个仔先可以叫继承啊嘛。第二，你都冇爸爸咁靓仔，你点做出色嘅小丑先？你睇下你个鼻。 哎呀，爸爸。维维啊，我唔睬你啦，我瞓觉。 系咁啊，咁瞓咯。喂，过嚟，我想问你咧，你觉得爸爸剪啲咩发型好睇咧？我想要转佢吓。 爸爸咁靓仔，剪咩发型都好睇。 啊，真系、啊，你有冇呃爸爸噶？ 我冇呃你啊，咁系冇啦。就算爸爸剃光头都会好靓仔。 咦，好啊。咦，咁不如我真系剃光头好唔好咧？你话？ 好啊。 咁我爸爸一于剃光头噶咯。 爸爸可以做个光头小丑啊！ 好啊。喂，过嚟，有嘢睇， 有咩嘢睇啊？ 准备啊！我除开顶帽吓。 哦， 噔，各位观众，光头小丑剃光咗咯。 哇，爸爸，你真系光头小丑啊！好嘢啊！ 冇错啦，我咧就系光头小丑。坐低同你讲啲嘢。 哦， 你知唔知啊？爸爸身体里边咧，最近啊有啲曳曳嘅细菌。 曳曳嘅细菌 喺里边咧，喐嚟喐去。啊！我要同佢打仗，赶走佢。咁咧，而家咧就要喺医院咧，有种叫做化疗去做，知唔知啊？ 耶！ 系啊， 光头小丑， 好玩噶， 接受化疗， 系又得意噶嗰样嘢。嗱，你帮我手， 打气， 我哋做化疗赢咗佢，好冇？打赢啲细菌， 得 冇问题，维维同爸爸一齐战胜病魔， 好， 我哋一齐打嗰啲坏细菌。 嚟，你骑波马嚟，再嚟，我哋要变身，杀、 哎、 死嗰啲细胞，杀死嗰啲癌细胞，杀啦！ 我唔会俾你带走我爸爸。 冇错，杀啦！我哋赢紧啦！ 光头小丑爸爸终于都输了，剩下维维一个。 子维，子维，努力啊！有咩事讲俾校长听，好冇？我哋都会支持你，帮你噶。 多谢校长。 嗯，乖。仲有啊，学校真系会颁翻个模范生奖俾你，因为你真系好叻，冇辜负你爸爸嘅教导。面对困难一样咁积极咁乐观，呢、这个奖咧系属于你同你爸爸噶。 多谢校长。 嗯，喂， 校长啊， 嗯， 我可唔可以出个 I Q 题俾你估啊？ 也好啊，不过唔好咁深，等校长估下。 有咩人最中意小丑啊？ 江志伟。 错啊，虽然我都好中意小丑，不过唔系我嘅答案。你再估啊，校长。 咁咩人最中意小丑？校长，我 都唔啱啊，校长。不如我开估啊，好唔好啊？ 嗯，好啊。 系一个大个咗要学佢爸爸做小丑嘅小朋友，就系、是、我啦。 吓、啊，头先我咪估咗江子维咯。 唔同噶，因为我嘅答案系江子维大个咗就要学佢爸爸咁样，每次演出都会剃光头。做一个全世界唯一一个最受欢迎的光头小丑，希望大家每一日都可以见到就会好开心。就算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我哋都能够一样积极咁样面对。爸爸，你放心啦，我会乖噶。 远远近近里，城市个个低低价。沿路断断节节，哪有终站？跌跌碰碰里，投进星星色色家，谁伴你看长夜变蓝？笑笑喊喊里，情绪恍恍惚惚家，谁愿为？疏疏间，人大了要长聚更难。一生人只因个血脉跳得那样近，相处如同陌生，阔别却又觉得亲。一生人有几个爱护你的也是人，正是为了心爱变坏。你我似醉了，无法清清楚楚讲同属你你我我爱的感受。世界太冷了，谁会伸出一双手围住你再营造暖流？ 由你出生当天起，同志每年之典礼。 剧作家 马小强， 多谢两位，真系衷心感谢。 点解？ 两个嘅演技一流，第一、第二，啊，追追够分啊，伟伟。 你话俾人听，你完先，都唔止我嘅 ，Michael 都有嘅。 系， 睇完你嗰个剧本之后嘅话咧，我觉得其实几好，因为就我哋个团队系会大张，大家你会互相 系啊，会 俾啲 系 啊，俾啲正面嘅。 系啦系啦，因为佢觉得咧，就因为最后嘅结局咧，就系伟伟都话俾校长听，咦，我都甩头发啦， 即系都有病啦。咁但系我哋觉得咧就太 sad 啦，咁希望咧人生都有啲希望啦。 好，我哋向明。明天進發， 冇錯，亦都可以俾人哋知道嘅就係話，職業無分貴賤， 冇錯 啊！ 即 係 在小朋友嘅眼中嘅話，爹哋大家之間嘅呢一種咁嘅聯繫嘅話，就係最好。 係啊，係啊， 非常好啊！希望每天大家都有個風騷快樂人，有正能量。差唔多完結嘅啦，帶嚟鄭秀文嘅《萬物有時》，呢個星期四，呢個時候會有即安嘅，同埋聽日有數強日記。 Yeah. 你长大，指控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诫，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如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状态。清晨中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范，从不容易。是默默自有得着时，花开落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郑秀文嘅呢一首《万物有时》啊，咁特别嘅信息同大家讲讲嘅。由于元朗3743发射站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稍后咧1点到2点呢段期间，本台 FM 95.6 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人在经历中得失总有意思。 阿傻强，头先讲咗少少啦，听日你嗰个傻强周记系点样噶 ？Sorry 啊 ，Sorry。 做咩？阿监制 讲你，记咗你傻， 系肥强周记 是但啦，不如叫不如加埋啦，叫肥傻强啦，肥傻强周记啦，好冇？ 算啦， 减完肥之后咪变傻强咯。 大家听下听日阿傻强呢个周记咧讲啲咩啦？时间差唔多到啦，听朝10点钟风骚发型，再见大家， 拜拜。